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听日同埋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30963点，跌121点，总成交7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03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16012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72蚊，系升14.5。乐辉健康新上市系报75.65，美团445.4，跌6蚊。中国移动50.95，升1.45，阿里巴巴263.4，跌3.6，中国海洋石油10.44，升4.7，小米集团29.7，升2毫，盈富基金31.14，跌1毫，港交所572蚊，升8.5，中芯国际27.1，升1.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3，英镑10.747。瑞士法郎8.63，澳元6.014，加元6.104，新西兰元5.573，欧元9.337，每百日元对港元7.3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日经平均指数报30336点，升44点。港金现价报16450蚊，比上嘅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81美元，卖出1780.8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月启业村咧一段就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同我放开个女仔！ 哎呀，红啊，你捉住我只手啊，太大力啦！ 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啊，不过咧，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我可以继续捉住噶。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肯唔肯继续俾由曾志豪饰演嘅阿红拖到实？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王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有一次鼻敏感啊，身都冇晒纸巾啦，自己去食面啦。咁后来嚟咗碗面啦，啊好衰唔衰？我叫咗碗辣嘢，辣嘢再劲啲啦。我直情系食到啲鼻水已经知道滴咗落碗面度啦。咁我又唔好意思，我就继续咧啜得大力啲，希望将啲鼻涕啜埋入口啦。咁跟住我突然间侧边有把好温暖嘅声音 ，Dixon 啊，我有纸巾啊，你唔好咁惨啦。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请上线，认真做。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噶？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喂，系冇对白噶。 奉扫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找到啦，我找到啦，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金针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子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生日快乐啊！ 系 啊，正想讲生日快乐、啊，喂，老嘢，一二三，三个好嘢， 咩啊？ 咩啊？ 老嘢一二三咯， 咩嚟？ 老友一二三， 老嘢一二三， 老嘢、 啊，系啊，即系意思即系咩啊？即系我哋。 嗰啲咩 老细好嘢，嗰、啲老嘢嘢， 唔该晒啊！ 有事喎， 食到啊，咪食到先，真系啊！ 喺你我哋三个之中，我都系老嘢， 系咯，所以你就系老嘢，哇，老板嘢，系啦，哇，呢、這个阿桂花田系老妈子嘢，系啦，我系人哋老公嘢、三个都系老嘢， 你都系老头子、 我仲未得，谦虚啲都系要，系咪先？喺呢度我辈分同埋年纪都系最细嘅。 系 啊，因为我的智慧一讲出嚟，啲人都以为我真系哇有翻咁上下经验。 智慧老人 系啊，喂，嗱，今日咧我哋即系啊，好可惜咧，心机嘅听众咧冇眼福啊，吓睇唔到我哋啊，悉心打扮啊，特别我哋直播室啊多咗个咩话？头先啊，程振鹏你形容佢咩？因你边耀眼，我咧就帮佢加咗两个字喺后边嘅学生妹。家长 系啦系啦， 学生妹家长啊，唔系啊， 学生妹。 因为阿桂花田咧，依家咧佢应该系准备打一阵我哋有啲拍摄啊，好似啊，影相啊嘛。 系。 咁但系咧，你已经着咗好似啲戏服咁样啦。 系啊。 咁我就话，拍出衫再加呢、一个黑色嘅丝带 style 嘅领， 黑色系啊， 唔系喎，呢个 唔系啊，黑色带蝴蝶结啊， 系啊， 黑色带蝴蝶结， 佢仲要 谂下，仲要谂下嗰个动作可以， 系啊系啊系啊，佢呢、个蝴蝶结咧，应该就系当日咧佢令到阿华上吊嘅嗰个武器嚟嘅。 愿者上吊 系啦，唔系佢应该就俾一条难题阿华，阿华 IQ 题 系啊， 系啊，呢个成结咧可以有啲咩动作做嘅咧？点样解啊？ 系啊， 系啦，又或者 得而难啊？ 系啦，阿华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咧，点样解？点样系噶？咁样哇，一解就甩唔到啦。 系铃系宝铃， 系啊，我啱啱想讲 啊，就呢个宝铃人咯。 系啊系啊，咁啊嗱，今日啦， 正唔正？ 系啊，正， 正啊，不过咧。因为阿田而家着住嗰件白恤衫咧，个领口系有别于咧，即系正当嘅学生会，佢系有啲咧搲开咗个领咧，有啲似被撕。 唔系佢似佢似唔系唔系佢都系学生妹，但系又要 扎过咁样， 又要加两个字喺前面啦，系啦，今次就唔系加喺后边，唔系学生妹家长啦， 咩啊？ 跟住跟另外两个字啦， 系啊，纯情啊， 唔系过夜。 喂呀，咩 咩过夜？ 你仲唔系去咗同学屋企度过夜？系朝起身一醒翻嚟之后，唔系你都去女同学屋企过夜啫。两个同学咧一齐温书，好乖嘅，真系。 电影好兴噶，如果系去咗男同学屋企过夜咧，第二朝系着咗男同学跟住大件。 冇错啦，哇，好大件啊，系啦，即系不过又唔可以去你屋企过夜。 系啦。 因为第二朝起身，你件恤衫冚唔到阿田喎。 哦，你话我阿彭仔嗰件 系啦，你嗰件又唔得喎。去咗你屋企嗰件，第二朝起身，个导演话喂影唔到啊，喂， 俾多件， 俾多件啦，你真系，你影住遮得。 咁呢个又真系啊，哎，咁记住啦， 冇晒啲 sex 嘅效果啊，系啊，喂，嗱，咁我哋今日都好高兴嘅，因为咧，我哋都即系各自悉心打扮咧，有冇一种感觉咧，就系好似饿咗好耐 啦。我哋一年都冇做过呢啲嘢啦。 系啊。 打扮 系啊，即系你话诶、各自咧啲同事咧好靓仔咧，自己平时扮靓咧，咁、当然不在话下啦。但你话如果咧，我哋为咗共同嘅目的，因为呢个工作嘅关系，然后大家咧悉心打扮咧，仲要咧就一阵就去吹头头啊，化化妆啊，好耐冇试过啦。 我都好耐冇见阿珍就着件恤衫噶啦。 系啊， 同埋今日个头好特别。 我冇 gel 啫， 点 解人整头啊嘛，悭翻啊嘛，悭翻个 gel 唔使搞落去啊嘛，真系好耐都冇试过。唔系我谂咧，即系唔知我喂，我哋电台咪都食正个安排噶，拣起今日咧人日啦，就大家高兴啦，再要 冇嘅 系咩冇嘅咩 咁巧 嘅，仲要拣埋今日咧可以放宽啊嘛，连出边食嘢啊， 去呢个真系撞手神啊，真系 系啊，咩都可以放宽嘅话咧，嗱我哋依家翻嚟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咧，究竟今晚啊，你谂住会唔会真系响应呢个？所谓的报复式出街、报复式消费咧，咁啊一齐即系与众同乐嘅，咁啊不过无论如何咧，都希望咧你系可以即系安安全全嘅。我哋而家咧一间，我哋一间要唔要影张咁样嘅合照又摆上网先啊？ 哦，好啦，用呢个低科技， 低科技，定系我哋影唔好影我哋个头咯？ 哦，但系我个 太混乱， 未换衫噶， 你未换啊？哎呀，但系点解你一样散发出 superstar 嘅气息嘅？ 我前一晚都系依然咧，官仔骨骨咁 喎。哎呀，证明咩啊？ 就官我， 证明啊，唔换好过换啊！好啦，十八度嘅气温啊，而家哦黄火原来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硬啲啊，硬啲，我哋摆张相等大家开心下。 失恋那日有半天假，一加一减你，道别彻夜缠绵，男人的感慨，女人之苦，同样因需要爱恋，舍不得放不低，常挂口唇边，哭泣了，沿途陪着你的歌，仿佛是救生圈。若恋爱如险，还剩我在你身边。世界变，我没有改变，几多开心，几多挫折，我没有像烂泥一般，长期停在抑郁中消耗，在荒废乐园中妥协。世界变，赤地里走过，安歌之歌比痛苦美丽，甲乙丙丁也为我奉上安慰，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医好了旧伤口，心血无白费。像烂泥一般，长期停在抑郁中消耗，在荒废乐园中妥协。世界变，赤地里走过，安歌之歌比痛苦美丽，甲乙丙丁也为我奉上安慰，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已好了旧伤口，心血无白费。终于走过让爱这关口，真心真意思眷 极有你支持，最痛都会过去。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刚才听过咧，有许志安啊、安哥之歌啊吓。如果你留心啲咧，都会发现，原来佢用晒佢嗰啲即系歌词啊、歌名咧，就串烧成为嗰只歌里边嘅歌词。 咁犀利，你要够歌先得噶，系咪啊？ 你都好识拣啦，豪仔。 梗系咯， 拣只安。 歌 系啊， 因为我 哋安心之歌系 咪？安心之歌，我都系我哋好大力帮政府宣传噶嘛，应该要咁啊。嗱，今日开始咧，其实应该由理论上吓，由呢一分钟开始咧，应该有好多咧，即系饿咗好耐嘅场所咧，就哇，好似系嗰啲出山啊，破关而出，嘣咁啊走出嚟啦，真系吓， 真系啊，重见天日啊！ 你个胸肌有冇呼唤你啊，程振鹏？有冇 call 你去即刻举两铁啊？ 咩哦， 嬲到不嬲都喺船，唔使呼唤嘅。 系啊，即系有冇身痕啊？谂住举两下啦。 冇啊，我唔系你谂嗰啲咧，要咁勤力做运动嗰人嚟噶，我好懒嘅其实。 咁你有冇去消费嗰啲咧？即系俾五年嗰啲会籍嗰啲人啊？ 佢应该冇啦，佢要自己会所啫嘛，佢 会所使钱噶嘛，系咪啊？费包埋。 系啊嗱，但系今日咧嗰个叫做安心出行嗰、那个叫做措施咧，嗱我又觉得咧。有啲幾得意嘅地方嘅，例如咧，佢會理論上啊，佢開嘅美容院啦、健身中心啦，或者按摩店嗰啲啦，咁佢今日可以解封啦，但係佢都會要求咧，就係你要用呢、這個安心出行咧，要掃描 QR code，又或者咧留低資料嘅。咁我見到琴日有啲即係場所咧，譬如美容院嗰啲咧，佢話佢哋都唔擔心咧會有好大阻礙，因為點解咧？佢第一，佢哋應該都會嘟嘅，佢唔嘟咧，佢哋都會留資料，而留資料嗰度咧。佢話佢哋有優勢啊！ 嗯， 點解咧？ 點樣優勢啊？ 佢哋本身都留慣 啊，係啦，因為佢哋要 book 噶嘛，要預約，你唔會 walk in 噶嘛，叫做 係啦。理論上又好少 walk in 嘅，咁所以你話譬如話阿桂花田去做 facial， 咁你叫佢都要阿桂小姐，你都填翻個表啦。我知你唔嘟手機啦，你手機平啊咁樣。佢填表嘅時候咧，佢話佢哋都好容易就望到阿桂小姐啊，唔好走住，你啱啱係咪寫咗英女王個名上去啊？咁樣好似唔得嘅喎，你又寫埋梅根係咯。哇！你个电话号码系你直播室个电话号码嚟噶，好似1872388嗱。佢话咧，佢哋美容院咧就佢容易对到啊！佢一望，佢一望就望到，直情唔系你啊嘛咁样。 冇呢个安心嗰个安排啊！ 系 佢哋本身已经成本记录簿，你 再 check 嗰个人几时嚟过都睇到啦。 系啦，咁所以佢话呢方面咧，佢就安心啲嘅，即系佢话佢唔系太介意。佢话如果真系咧有啲客咧老虎都唔肯咧，即系做任何登记咧，佢哋讲明佢话。宁愿唔做佢生意，系啦，即系费事中招啊嘛。 但系咁样，嗱，即系有报章就话，今日开始实施啊嘛。咁咧，佢就话一早你知好多人都会翻工啊，跟住去食去快餐店食嘢噶。 好似话未 download 好多人都 系啊。 一来未 download 啦，二来有啲人我冇啊，咁样你话佢登记啊，登记资料啊，唔得啊，我就直冲入去嗰个快餐店嗰度， 赶住食嘢啊。 系啊，赶住食嘢，冇阻时间啊，仲喺度填咁样，跟住。其实期间引起争执 嘅，喂嗱，但呢度咧，呢度又真系要澄清，因为咧根据政府佢嘅资料咧，佢话如果你嗰间餐厅食肆咧，你唔想装呢个安心出行，又唔想登记食客嘅资料咧，佢话得嘅。 系啊， 方法就系你唔好做晚市， 系咯， 5:59， 同埋都系二人一台啊， 冇错啦，冇错 啦，遵守翻个严格嘅规管啦。 咁系咪即系反过嚟咧？即系话咧，6:00之前，如果咧你仍然都是维持两人限聚令6:00之前、其实你真的那间店铺呢你可以不需要要求他 do 那个安心出行 的。哦、但问题是有很多店铺呢如果是要 do 的话呢或者要留登记的话即是他夜晚都继续开咯。 不是但他可以去到那一刻他不做的嘛。你明唔明个分别呢即係话而家呢个客人入到去。唔係呀唔係呀可以㗎嘛。 我 都 唔 知自己有 规划㗎係咪呀唔係呀唔係呀。唔係呀而家我哋就要搞清楚呢因为有啲食客如果好似头先你讲个 case 呢佢喺6:00之前佢想入去嗰个餐厅食饭。 佢唔想去 do 又唔想登记嘅话咧，其实系咪可以啊？ 但系要嗰间餐厅你要唔得临时先至话， 唔系啊，唔系啊，嗰间餐厅唔系啊，嗰间餐厅都可以，唔系啊，而家佢讲噶六点你咪收，你咪收咯，你可以同而家一样噶嘛，而家都系咧，你五点五十九分之前咧你有堂食， 系 去到五点五十九分咧佢就话各位客人我哋要离场啦， 系啦， 咁佢咪唔使做咯。咁即 係如果嗰間餐廳本身佢係咁樣就係囉， 係啦，因為 唔使整嗰個二維碼囉， 咪係啦，所以而家呢有個小矛盾位呢，就係話咁究竟呢，其實而家朝頭早呢由而家開始到六點前呢、其實理論上係咪呢啲食客呢係可以唔需要 do 又唔使登記呢，點可以自由出入所有嘅食肆， 咁就要去發掘一下，可能好快呢已經有人幫手整理咗一份名單， 唔係呀，唔係呀，應該係話呢，就算而家呢譬如你話我啲快餐店呢，即係連鎖快餐店佢通常都会有噶嘛，其实你理论上都系可以唔使 do 就入去咯，因为佢冇得要求你话你唔 do 我唔俾你入。 我谂有个概念上，可能我哋理解上大家有唔同嘅嗰个谂法，就 系 应该系话咧，唔系话咧喺由日头去到黄昏六点钟呢段时间咧，就系 唔使都 就不管客咁样，所以咧你喺呢个时候咧，你只要两个人一台啊，就得噶，你可以唔使都唔使食。但系如果你六点之后你进入呢个餐厅咧，你就要都就唔，佢嗰个唔系净系喺六点后啊嘛，应该系成件事咧，佢系包晒嗰间餐厅由早 唔系喎，唔系、因为佢而家就系话，如果你唔 do 咧得噶，你唔好做六点后嘅生意咯。咁啊，即系六点前其实系唔使 do 咯。 我谂佢要先讲咗， 唔系咁咪冇，唔系啊！如果唔系佢点会有呢一个讲法？ 点会咁傻你啊？ 系啊，咪因为琴日陈肇始佢哋讲噶嘛，佢就话知道有啲食肆咧，佢有唔安心，佢就话唔想装，亦都唔想留食客登记。佢话冇问题噶，佢话你继续做到五点五十九，系啦。咁你话啦，喂，推论嚟嘅啫嘛。 咁咪 即系五点五十九分之前，其实我 系 唔使装咯。 咁如果譬如有啲係真係去到十点钟生嗰啲啊， 咁嗰啲佢唔得囉，佢一定要装㗎，佢一定要装㗎，佢唔准唔装啊。咁所以我头你仲未明我问题啊？即係其实而家呢一分钟呢，係咪我哋入到去餐厅食肆呢，其实係可 do 可唔 do 囉。因为佢冇限制㗎嘛。 咪我想问一句先，就係、是、呢，如果係本身諗住做晚市嘅嗰啲食肆，佢係咪应该装咗啊？ 咪佢装同唔装其实六点前呢冇人理你㗎。佢而家讲緊嘅就係话六点后。 我觉得係咁样 㗎。嗱，所以就大家点 理 解啦。 咪但係 点会咁着数㗎俾你指揀。 咪如果唔係佢点会讲呢句啊，佢真係俾你揀啊，你咪唔好开囉，但你唔准开晚市囉，你唔装㗎话。 係啊，当然啦，咁但係讲緊啲快餐连锁快餐店呢，佢哋开到十点㗎啦嘛。 佢一定会，我今日就讲緊话佢会开到十点嗰啲，佢就会喺六点后佢会一定要你 do 啦。但其实六点前呢，我问第三次，其实呢个呢系咪一个灰色地带呢？因为佢嘅讲法就话六点后你要开晚市嘅，你要装。咁、你唔开晚市就唔使装。咁即系六点前，其实理论上吓，其实你唔 do。是可以照去吃饭咯。 但咁朝嗰个快餐店嗰个人真系， 佢梗系做定啦，佢梗系乜都做定啦。但如果你唔 do 嘅话咧，我真系好怀疑。系啊，我就好怀疑，其实佢系可以唔使我 do 嘅，因为政府都话唔使嘅。 嗱，即系咁样，我哋 好古怪，我觉得呢个位。 好似阿彭仔话斋，边有咁傻啊？ 系啊。 我哋不如又睇下我哋嘅听众有冇人咧，今朝咧系做紧呢件事，去帮衬 咗。有啊 ，T V 今朝咪去咗嗰个快餐店嗰度咯。 系啊， 就系冇下载到，跟住要教佢点样下载咁。 教佢点下载，佢唔登记自己的名 字。唔系啊，佢未装啊，佢自己手机未装嗰个安心出行，咁佢咪冇得 scan 咯。 我知啊，咁冇得 scan 唔系可以 留 电话，唔可以 登 记 啊。咁但系佢见登记嗰度咧。都唔少人，所以佢好似冇。 系因为仲要排队啊，你仲要写啊。我琴日咧，其实就去一间食店嘅时候咧，佢就琴日仲唔使强制啊嘛，所谓强制。咁咧，你夜晚去到咧，其实佢只不过系 set 好晒个架撑喺度。 系嗰个架。 咁你有个 QR code 啦，同埋佢已经有咗一个抽奖箱喺度啦。个抽奖箱咧就系、有一张张嘅字条，佢已经 set 好晒啦，有几百张噶啦，好细张嘅啫。咁啊就要求 上面写咩噶？ 唔系就系、我开翻张相出嚟睇先。我琴日见到哦， 佢有啲咩姓名点两点嗰啲咁嘅样啊？ 啊系啦，嗱，一张纸写住进场登记，咁咧就写住日期。 进场时间、人数、姓名、联络电话，咁啊有五格嘅。咁你就自己填囉，填完之后呢就抌落个抽奖箱度，咁就冇嘢㗎啦。咁就係確保呢从背。 咁个箱係打开晒口啊定点㗎？ 唔係 抽奖箱都係只小 贴纸 仔 啦。係啊，真係你好似人哋俾贴士咁样呢。係 啊。唔透明嘅。 唔透明㗎，直情我真係好普通一个 box 嘅啫嘛。 係 啱 数 啊。 因为呢真係其实呢有专家就话啦，嗰个私隐条例呢就係讲緊啦，如果佢可以俾一啲签到簿嗰啲嘅咩俾食客咁样签名呢，留电话咁样系唔啱数㗎。总之你签紧嗰个人，你望到上面嗰个人嘅电话咧，那个已经唔合格噶啦。 系咯。咁所以而家就会有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咯，即系睇下先吓，系啦。如系啦，因为咧，琴日政府咧佢公布就指咧，如果唔想遵守新规定嘅食肆咧，就要喺晚上六点之后禁止晚市设堂食。 系啊，系啱啊。 所以其实咧嗱，即系真系噶，你中文推理嘅话咧，咁咪即系话理论上，其实喺呢一个。即系喺六点前咧，其实你系唔需要咧强行登记噶。只不过咧，而家我谂好多餐厅咧，佢都会自己咧谂住今日系全日都要强制咯。但系如果全日都要强制咧，政府就唔会用呢个豁免啊嘛。 因为啲听众咧回复翻我哋咧，有啲咧餐厅食肆咧系已经登记紧啦，朝早啊。咁有啲咧就话啦，唔系佢夜晚唔做嘅时候咧，佢系唔使。 咪就系咯，因为呢个先至系合乎佢个文本嘅逻辑啫嘛。你话有啲食肆咧，佢决定由今朝开始都强行要你登记咧，系佢自己嘅政策。但理论上唔啱噶，系唔啱噶。 有啲听众话我都唔知啊，一头雾水啊，而家点算 啊？唔紧要啦，唉，你要填就照填先啦。 适应下啦，适应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10宗源头不明。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源头不明个案占本地确诊个案嘅比例非常高，反映社区仍有唔少病毒传播链。认为当局现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风险高，他明白政府有需要救市，但亦都担心会出现过年群组爆发。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预计下个月本港可以接种2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他认为医护人员有需要接种，相信可以有选择。至于长者是否适合接种科兴的疫苗，许树昌话，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2个科学委员会听日会开会检视有关数据，再作建议。有份承办疫苗接种中心的医护诚信同行主席林哲元表示，预计2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会在今个月底或下月初到港，接种中心最快可以在疫苗抵港后一星期开始运作。他表示，由於復星疫苗有特別的儲存要求，相信市民最少要提前一日預約。林哲元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表示，每間中心應該只能夠接種一種疫苗，醫療團體主要負責接種工作，登記和清潔會由政府負責。政府市民除了需要在网上登记和签署同意书之外，到场接种前亦都需要再确认条款，接种记录会自动上载到医健通，亦都会提供纸本针卡。他又建议长期病患者要带备复诊记录等，以证实自己属于优先群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星期被终审法院撤销获准保释的决定。黎智英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今早开庭处理。黎智英去年12月在高等法院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1000万元保释，期间需要遵守不得离开住所等规定。终审法院5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上个星期一致裁定，律政司就保释决定的上诉得席，撤销有关保释决定，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终审庭在判词提到，李运腾在批准保释时候引用手中国安法案件，即是唐英杰案的时候，存在法律观点错误。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公平分配疫苗是人類當前最嚴峻道德考驗，必須保證所有地區和所有人能夠盡快接種疫苗。目前疫苗接種存在地區嚴重不均衡和不公平的現象，十個國家的疫苗接種量佔全球總接種量七成半，有130多個國家仍未展開接種計劃。古特雷斯在安理會有關疫苗分配的視像會議上強調，如果容許新型冠狀病毒繼續在不發達地區肆虐，病毒將不斷變異，可能產生更易傳播、更致命，令到目前疫苗失效的變種病毒將會延長疫情，發達地區會再受到衝擊，全球經濟復甦亦都會延遲。呼籲國際社會團結，確保疫苗充足供應、公平分配，建立對疫苗的信心，並戰勝新冠病毒。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晴朗，明天和星期六天氣乾燥，早上清涼，下周初日間溫暖。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氣溫19度，相對濕度5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30904点，跌180点，总成交1081亿。上证综合指数3692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15856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68蚊，升10.5蚊。中国移动51.75元，升2.25元。美团443.2，跌8.2。乐辉健康新上市系报76.15元，阿里巴巴262.4，跌4.6，盈富基金31.08元，跌1.6，小米集团29.05元，跌4.5，中国海洋石油10.24，升2.7，保利协鑫能源3.16，跌3.6，港交所568.5，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3。日元105.81，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30344点，升52点。港金现价报1645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86美元，卖出1782.6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嗰宗意外事故啊，喺港岛湾仔嘅轩尼诗道。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在天乐里对开那里因为有意外啊，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多车啲嘅。经过时间，大家请小心啦。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天乐里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啊，咁啊比较多车少少。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咧，只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西行都唔塞，咁但系内告示打道近住景隆街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就提下大家啦。港岛中环嘅德富道中咧，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现时吉卑利街南行去文咸东街方向，近住德富道中交界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就要临时封闭，所有长过7米嘅车辆禁止喺吉卑利街右转德富道中。安全车速报告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嫦娥姑娘，你睇今日嘅银河几咁秀美？ 系啊，吴刚大哥，连玉兔都话今晚嘅琼山特别宁静啊！啊，何解忽然咁嘈嘅呢？ 大胆，边个竟敢打扰我哋欣赏太空嘅雅兴？ 哎 ，sorry， 大交晒，系我哋现代人喺小行星采矿啊！想知道点解人类要掘到上太空？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小行星采矿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睇片唔好嘈。 又要唱歌啦，今次唔唱得啦，今次要唱啦就係交通規則要遵守，撥撥馬路如虎口，交通規則要遵守，安全第一，命長交。話撞鬼你咩？無端唱呢歌做乜嘢啊？因為昨日咧真係有一單咧，見到都牙煙，聽到都肉痛嘅一個咧馬路意外咧。我仲要強調係一個無妄之災嘅非常離譜嘅意外咧，真係嚇到你咧，真係心驚膽跳嘅。話說喺北角嗰度咧，就驚現啊所謂嘅推人狂徒啊！咩叫推人狂徒啊？推特就听过啫。推人狂徒嘅意思，咪就系有个人专门喺马路嗰度咧，拱你出去咯。此为之推人啊，真系哇！所谓推己及人，佢就唔系，佢推己啊，伤人啊。而家咁啊，涉案咧有三个女事主咧，真系非常无辜地咧，就话当佢咧喺北角嗰度啊，行经七姊妹道咧，等候横过马路嘅时候咧，一名啊，真系唔知乜嘢神经失常又好，一名即系不知名嘅狂徒咧。就突然间喺佢哋身边行近，然后将佢哋一二三 ，boom boom boom， 将佢哋咧逐个拱出马路，跟住就逃走咗。咁啊，三个事主咧同告跌倒，即系好彩咧，就唔系话有大事，亦都冇话真系俾人撞到咁样。咁啊，呢一班嘅即系女仔咧，佢哋事后同警察咧即系落口供嘅时候咧，都讲到明就话，从来都冇同人哋欠债啦，又冇结怨啦，亦都咧从来都冇认识过咧或者见过咧即系嗰名施袭嘅凶徒嚟噶，所以佢哋完全咧就系唔知咩原因。咁啊，呢种案件咧，如果你话喺日本咧，可能就变咗嗰个命名咧，就变咗叫无差别啊，无差别。佢哋以前就有嗰啲咩，即系斩人啊、伤人事件。咁如果呢一个咧，系咪可以叫做无差别嘅拱人事件咧？咁样，咁啊，当然啦，大家就有啲人心惶惶啊。我琴日有啲 friend 咧住北角嗰头咧，大家都互相通风报信咧，就话喂。好似喺你樓下啫，你真係要小心啲咁樣。咁啊，其實你好難有咩小心嘅，因為佢哋都話我日日都喺嗰度過馬路噶，我而家仲諗住出街啊，咁點算啊？嗱，你話叫警察去拉佢，就固然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治標唔治本，點解呢？你唔知幾時有第二個呢啲推人狂徒嘅，你話你要防一個咧，即係有啲咩無定向嘅定時炸彈咧，可能好難防嘅。咁有冇啲乜嘢方法咧可以自保呢？其实真的有的，我相信大家在香港过马路过了这么多年，你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意识到就是那条马路是危险还是有险可守，有得避一避呢？最简单就是譬如我想妈妈也有教的，你如果真的等马路要即是等灯过马路的时候，试一下不要站到那么边，即系唔好企到咧，直情系贴住咧嗰个即系所谓行人路同埋马路嗰条交界线咧，试下俾自己多翻一条位，好似你搭地铁咁样咧，都会有一条所谓嘅黄线咧喺后边等候嘅。啊，试下唔好企咁边。第二系咩咧？亦都系嘅。如果你有栏杆嘅话咧，就尽量靠住少少栏杆，同埋咧有时吓我都试过系会好傻仔咁样咧，你唔系两只脚咧，即系直不楞咁样企直嘅。我真系会有少少吓前后脚咁样企嘅，嗱你唔好笑，以前我谂因为咧搭地铁嗰阵时候咧仲未有幕门咧，咁以前咪成日都有呢一种意外，即系偶然都有发生噶嘛，跌咗落路轨度咧， 所以嗰陣時好驚噶。你話你杞人憂天又好咧，你話你即係太過多心都好咧。嗰陣時你成日等地鐵咧，你都好驚死咯。後邊如果有人擁我嘅話，咁點算咧？就算佢唔係有心啊，佢唔覺意人多一行擁過咁點咧？嗱，所以嗰陣時咧，你就已經即係受到一個教訓咧，就係前後少少弓箭步，少少得啦。即系唔系叫你扎住个马喺度，但系你知唔知咧？你两只脚平排企，同埋你有少少系少少前后脚企咧，原来已经争好远噶啦。你俾人拱嘅时候，可能你都会跌。咁但系咧，你一前一后咧，你个马步稳咗好多噶啦。你跌起上嚟咧，唔系真系好似两只脚企直直咁样咧，可能系真系滚地葫芦嘅。嗱，呢一啲咧都系我哋生活上面咧自保嘅小贴士。最重要就真系咧，唔好靠得太贴，唔好靠得太近。不过，何苦你哋要做啲咁嘅嘢咧？虽然你同一个狂徒问佢点解要咁做咧，又真系好似即系多此一举嘅。咁但系唔系而家去到一个地步，我哋可以安心出行，但系唔可以安心过马路噶。咁啊，今日咧我瞬间看 channel 咧，推介你睇一条咧叫做《香港马路奇景集合》啊。因为咧唔单止我哋行人过马路要小心，车辆喺马路上面咧，亦都系咧要步步惊心嘅。呢啲片咧，我谂你睇好多噶啦，唔同嘅卡 cam 都影过出嚟，但系将佢摆埋一齐嘅时候咧，你都系会发现。果然啊，你揸车要考牌，不过你考完牌可唔可以每分钟都提醒自己，你有牌唔系大晒噶？你如果有牌嘅话，你个牌点考翻嚟噶？咁危险都做得出嘅，唉，自己睇啦，我都唔多讲啦。希望大家路路畅通，平安小心。我会俾三个嗰个交通灯嘅符号佢啊。嗱喺呢方面咧，我啊真系讲噶，程振鹏安全好多。如果相比起我哋即系几个一齐过马路，嗱。桂花田是最安全，其次是程振鹏，我就最危险的。点解呢？因为鹏仔你说点解呢？ 我估到咧， 系乜嘢啊？ 因为我重心低咯，我贴地啲啊， 马步 咁容易俾人拱出去咯。 好叻啊你！桂花田又系最安全的， 佢是重啫，因为。咁其实呢啲呢叫做居安思危嘅心态呢我都系常有㗎。即系莫讲话即系见到以前喺地铁未有呢个幕门嘅时候呢我都有諗啊系咪真系喺中间嗰个路轨嗰度呢如果唔觉意跌咗落去呢系匿喺嗰度可以避过一劫嘅呢定企喺旁边嗰个最入面即系最近月台嗰、那个下面有个少少暗位喎、会唔会偷鸡我咁细粒。可以避過一劫咧，如果有車嚟到都，不過呢啲咧都係諗下嘅啫，冇諗住咧即係咁危險嘅，都係好似豪仔話齋，其實行一個安全咧保命嘅距離咧就會比較好啲穩陣啲。好啦，咁啊講下咧，另外咧同大家咧喺呢一個嘅新春期間咧，好多啲叫節目上面啦，形形色色啦，但係咧喺內地咧最紅嘅就係嗰啲叫春晚啦。咁春晚咧其實都唔係淨係北京先有啊，唔係淨係中央春晚啊先係最好睇啊。咁原來咧其實咧都仲有其他嘅春晚嘅噃。嗱睇到啊有呢一個嘅即係兩岸嘅新聞消息當中咧就話咧，啱啱過去咗嘅呢一個做完㗎啦，河南春晚啊。河南春晚咧，佢有一幕咧，叫做咧唐宮夜宴啦，就喺網上爆紅、哦，咁仲話咧網民一致讚好，咁啊當然咧睇下個內容係點樣先，唔係但係咪啲嚇線稿嚟噶咁？咁原來話咧呢一個嘅河南春節聯歡晚會咧，佢喺今年嚟講咧，叫做咧個製作成本咧唔係好多噶啦。是怎樣為之不是很多呢即是不夠1000万人民幣何這樣的。咁其中呢有一幕呢他們就沒有靠用一些什麼一線的大明星啊咁來到去吸引大家。而是呢有一幕叫做唐宮夜宴呢其實就是由14位的女舞蹈表演者呢就去演活一場呢就好像是去到呢唐朝時候一班少女呢去赴宴的一幕咁呢一個嘅表演咧，竟然咧就成為咗咧喺內地咧，即係互聯網當中咧，就係流量非常之勁嘅一段嘅片段啦。喺呢一個嘅河南春晚，咁當然啦，佢入邊咧有好多啲唔同嘅文字上面嘅講解啦，話佢點樣特色啊，同埋受歡迎、受欣賞咁。你講就得㗎啦咩？我都要睇下係咪真㗎。咁於是乎咧，梗係要揾個 channel 嚟望下啦。其實如果你打咧唐宮夜宴咧， 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啦，可以俾你去睇嘅。咁啊，彭仔咧就揀咗一條咧，呢個短片上咧係純享版，即係話咧冇加旁枝嘢，即係純係嗰一part 咧叫唐宮夜宴嘅表演。咁啊，嚟自咧 channel 咧就係阿 Jack Yang 嘅。咁入面咧就呢、這個純享版咧就有六分鐘啦，接近嚇。咁呢一個嘅表演咧都睇完之後咧。你可以咧大約咧劃分佢做兩部分啦。頭三分鐘咧係比較係活潑啊、跳皮啊、個節奏明快一啲嘅一啲嘅表演。咁亦都咧夾雜咗咧嗰啲14位嘅即係扮演呢一個唐代唐朝少女嘅舞者咧，佢哋亦都咧即係係表現得咧好跳皮啊，又好淘氣啊咁樣嘅。啊，好似咧啲女仔喺度鬧交啊，或者喺度咧整蠱對方咁嘅。咁但係後嗰三分鐘咧就係、是、截然不同啦。咁啊進入去咧頭先嗰三分鐘咧，頭三分鐘咧就好似日間咧佢哋要趕赴夜宴啊嘛，喺日頭嘅時候佢哋要行啲小路啦。好啦，去到夜晚嘅就係、是、後三分鐘，咁就會個節奏咧同埋音樂上面咧都轉為咧係較為係慢少少嘅節奏啦，配合翻嗰個夜景咯喎咁。咁啊喺呢一個嘅演出當中啊，彭仔都會諗其實有咩咁值得欣賞嘅地方呢，咁都唔係話冇嘅。咁首先呢睇到嗰啲女仔呢，佢哋嗰個裝扮呢係做返呢個唐代古時嗰啲嘅模樣啦。咁但係呢見到佢哋個面呢，唔知點解個個呢都係谷起谷起咁樣喎、啊、原來佢哋呢係為咗要扮返呢一個唐朝時代呢女性嗰種嘅豐滿啊，珠圓玉潤呢，所以喺面上面呢佢哋嘅口呢係含住一啲嘅棉花嚟谷肥自己發現㗎喎、啊啊，真係俾心機，好有心思啊！咁除此之外咧，咁佢哋喺嗰個嘅跳舞同埋嗰個形體上面咧，我覺得係有欣賞嘅地方嘅，因為佢哋喺嗰個節奏上面咧有快有慢，同埋亦都有停頓嘅，那個感覺咧有啲似咧現代嗰啲 MV 咧，有陣時落咗一啲嘅特別嘅效果、視覺效果，咁但係咧佢哋係現場演出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個嗰、那個節奏嘅。嗰、拿捏得個 timing 咧，好好準啊，同埋咧係要有嗰種嘅感覺咧，先令你覺得欣賞嘅。咁另外就我會覺得喺音樂上面咧，咁呢一條短片啊，唐宮夜宴咧，佢用嘅音樂咧，如果大家睇嘅時候咧，我會覺得佢係用咗呢一個嘅啲部落式嘅敲擊樂啦，同埋用咗咧係一啲西洋嘅樂曲咧，但係有配合翻一啲中樂嘅樂器喺裏面咧，咁、那個感覺咧就冇我哋成日覺得咧，即係哇喺中式嘅舞蹈表演咧，好好呆板啊，或者係好老土啊咁樣。咁呢一個音樂上面嘅選材咧，我覺得又真係幾驚喜下喎嚇。咁啊呢一條嘅短片，唔知你如果有機會睇到嘅話，你會唔會都好似其他啲網友咁樣係大讚特讚咧嚇？彭仔咧就會俾4個心心眼 emoji 佢咧。啊！如果咧，桂花田咧，好似呢一個唐宮夜宴入面嗰14位女舞蹈員咁樣，著住一件咧，好似嗰啲韓式嘅古裝嘅裙啊，即係嗰、那個嗰、那個裙頭咧，束到喺個心口度嗰種咧，唔知道好唔好睇咧？桂花田，你會著得嚇？ 有大碼或者加大碼嘅 OK 嘅就 OK 啦，係呢啲咪見仁見智噶嘛。今日是大年初七人日，即是人人都生日啦。不过而家因为疫情关系啦，又出现咗呢个拜年群组啦。所以呢都系自家呢留喺屋企。如果想开心啲嘅就买个蛋糕嚟切下，同家人一起开心一下食下啦。唔知大家呢平时呢点样庆祝你自己生日嘅呢？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呢都系有几个选择。即系几个选择系咩咧？即系揾唔同嘅人同你过生日啫，揾伴侣啦，你嘅爸爸妈妈啦，又或者一家人啦、朋友啊，咁一齐庆祝嘅，咁啊食下大餐，即系食下蛋糕，就冇乜咩所谓嘅传统习俗啊。但系世界各地嘅人咧，原来咧佢哋咧都有着唔同嘅过生日嘅习俗噶、哦，例如丹麦嘅人咧，佢哋咧如果咧讲紧小朋友吓，因为呢、這个我一间介绍嘅 channel 都系俾小朋友睇嘅。丹麦咧，咁啊，如果咧，喺人哋屋企个门口咧 见到咧佢插住一支国旗，咁即系表示呢、这个家人咧就有小朋友生日啦。咁咧其他人咧就会趁小朋友瞓觉嘅时候咧，就会放一份嘅生日礼物喺佢个床边嗰度，等佢第二朝起身咧有个惊喜。系啦，呢个系佢嘅习俗嚟嘅。咁啊喺芬兰咧，小朋友生日之前一晚咧，佢妈妈咧就会为啊小朋友咧准备好好多好多好多嘢食，跟住咧用鲜花咧布置张台啦，又会放好多嘅食物啦喺张台度，跟住点咧？跟住就将张台放入佢间房度，一家人咧就会冲入佢间房度开 party， 跟住就同佢唱生日歌吵醒佢，因为小朋友早瞓噶嘛，所以喺佢瞓觉期间就会做呢件事啦。咁嗱喺荷兰咧，除咗一般咧吹蜡烛食蛋糕之外咧，所有嘅宾客咧都会可以玩一个游戏咧，就系咧参与一个叫蒙眼揾礼物嘅游戏。咁啊就摸到边一盒礼物咧，咁系佢即系摸到边份。礼物咧，嗰盒礼物咧就系佢噶啦。咁喺爱尔兰咧，小朋友生日咧，亦都会咧，有一个叫做撞头日吓。小朋友生日嗰日咧，佢爸爸妈妈咧就会好小心、好小心咁样咧，将小朋友个头咧就撞地下，咁好轻力嘅啫。咁好似扣头咁样啦吓。咁几多岁咧就撞一下，你十岁咪撞十下啦。不过最尾咧都会撞多一下咧，就寓意好运。咁当然咧，记住吓。大家都是轻力轻力好轻力咁样叫嗨嗨咁嘅啫。仲有其他欧洲啊地区嘅小朋友嘅生日呢係点样庆祝嘅。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 Little Fox Channel 啊。咁佢哋嘅题目就係 Birthday Around the World 咁样。片呢里面呢就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国家地区嘅小朋友啦，用卡通嘅造型去介绍个当地呢，你好啊，我係譬如可能係中国嘅，咁咧我就系嚟自中国嘅，咁我哋嘅生日咧就会食长寿面咧，咁佢就会影做埋啲卡通啊动画出嚟咧，咁啊讲下介绍佢哋嘅国家，究竟嘅小朋友庆祝生日会系点样噶，简单易明嘅，咁我觉得爸爸妈妈趁住而家农历年假可以同小朋友一齐睇下啦，不过可能咧睇完之后，可能佢都想要我都想要一个与别不同嘅生日啊，妈咪你俾我啊，跟住可能就会有啲系啦，咁你咪试下尝试。试下咯，有啲好轻奇嘅都可以做到嘅，我会俾五个生日蛋糕，祝大家生日快乐。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Chris Lion， 早晨 Chris Lion， 早晨啊，秀恩茄，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秀恩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 系啊，今日上咩堂啊？ 今日系上动物堂， 咁介绍边只啊？ 我头先啱啱咧就传咗一张相俾你哋睇啊， 我见到啦，好得意啊！ 系啊，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佢嘅样子啊？ 佢好似咧一只肥嘟嘟嘅松鼠咧，但系佢比松鼠咧有啲唔同。我觉得咧，佢个面珠墩咧好似再咧肥啲，好似有两个手包咧托住咗一个嘴度咁样。 系啊，同埋佢可以企喺度咧，可以合十双手咁啊，好得意啊！佢可以系一个卡通人物造型噶嘛？ 系啊。 专 咩噶？ 超人雕啊！ 边只嚟啊？ 系啊，迪士尼嗰个啊！ 哦，即系嗰两个松鼠仔啊，系啊。 不过咧，佢哋其实唔系 squirrel 啊，佢哋唔系 松鼠， 唔系松鼠啊，佢哋系袋鼠啊。 唔系嘛？ 不过咧系短尾矮袋鼠。 有咩介绍自己家族啊？ 咩啊？讲咪啫。佢啊，佢有英文名咧就叫做 Fokker。 系。 系啦 ，Fokker 就系短尾矮袋鼠。 鼠，咁即係話咧，其實咧佢都係嚟自澳洲嘅，喺個羅特斯島嗰處咧就比較多咧。佢哋話咧呢啲嘅矮袋鼠咧，短尾矮袋鼠咧，佢哋咧係計呢個袋鼠同樹熊。佢排第三，喺最具人氣嘅澳洲有袋嘅動物。 哦，有袋嘅，即係佢有幾款動物都有嘅。 哇！不過咧好得意喎，原來佢哋咧呢啲有袋動物咧，個袋咧都唔跟你一世嘅喎。 係啊，點解啊？係 啊，佢會脱袋噶。 咁得意？ 原來佢會長大之後咧，佢會咧個袋會跟住會冇咗。佢話咧呢個留袋期咧，呢只嘅短尾矮袋鼠咧係大約係六個月。啊！佢、留喺個袋啊，唔係佢留喺佢媽媽個袋嗰度。 你唔好嚇我啊！個袋會唔見咗咁咩？ 自己剪走咗 啊！嚇親我哋係。 係啦， 佢喺佢媽媽個袋裡面咧，六個月就出嚟啦。 佢哋要自己行啦。 就會離開個袋嘅啦。都幾得意。 佢個樣好好可愛㗎，佢好似識笑咁樣。 好似識笑咁啊！原來呢個係佢嘅特色嚟㗎，係你點樣可以令到佢有呢個露出笑容呢？就係、當你咧，如果口正佢食嘢嘅時候，因為佢進食嘅時候咧，佢個樣子就好似笑緊咁樣㗎、 即係你係同我哋人一樣啦，有得食咧就開心啦， 有得食就笑啦。咁咧佢哋亦都好叻影相嘅，因為佢哋好中意影相，唔知點解。咁所以如果咧遇到啲人，踎低攞个相机咧，佢会跑过嚟同你影相。 系啊，咁可爱啊！ 即系佢又唔怕生宝噶噃。 系啊，唔怕生宝噶，蒸山瓜。 唔怕生宝，蒸山瓜。哎呀，你好好啊，我中意你呢啲啊。 咩嚟噶？ 佢阿嫲啊嘛，咁样。 阿嫲话蒸山瓜。 咁有冇得养噶？头先嗰只袋鼠仔系咪都唔可以噶？ 即系做宠物啊！ 喺嗰个岛嗰度自己生噶。 所以佢就唔系屋企嘅宠物嚟噶，佢系大自然。 唔系宠物嚟噶。 佢有大自然嘅动物嚟噶，好得意啊！ 大辉话：最佳抗疫嘅方法系接种疫苗。只要特区政府能够安排疫苗抵港，市民应该尽快接种。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个星期被终审法院撤销获准保释的决定。黎智英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今早开庭处理。黎智英在去年十二月在高等法院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1000万元保释，期间需要遵守不得离开住所等规定。终审法院五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上个星期一致裁定，律政司就保释决定的上诉得席，撤销有关保释决定，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终审庭在判词提到，李运腾在批准保释时候引用手中国安法案件，即是唐英杰案时候存在法律观点错误。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听日同埋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30986点，跌98点，总成交133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03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15894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68蚊，升10.5；美团437.4，跌14蚊；中国移动51.85，升2.35；盈富基金31.16，跌8仙；诺辉健康新上市报77.8；阿里巴巴262.8，跌4.2；小米集团29.3，跌2毫；中芯国际28.6，升1.5；中国海洋石油10.22，升2.5；保利协鑫能源3.22，跌3毫。 外幣對港元現價：美元7.753，英磅10.748，瑞士法郎8.627，澳元6.017，加元係6.108，新西蘭元5.579，歐元9.337。每百日元對港元7.32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208。日經平均指數報30344點，升52點。港金現價報16450元，比上嘅收市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3.7美元，賣出1784.21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天乐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嘅油塘方向咧启业村一段车多，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都是繁忙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东涌长东路金门地盘方向愉景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可以写。 哎呀，孙女啊 ，Lu 啊，而家又疫情又成啲庙咧又唔开咧，咁阿爷爷点样同观音借钱啊？ 而家咧我哋可以咧网上面观音借富同埋还富嘅，只需要咧你上翻去佢哋嘅网站，拣选翻登记庙宇服务，仲可以拣喺边一间咧去进行呢一个借富添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善 知识会者，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音乐说。唱片监制舒文的音乐选择， 《习惯失恋》是一只好得意嘅歌嚟嘅。 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 我个 chorus 咧系好耐之前作咗噶啦， 系 我系个 verse 咧系10年之后先作嘅， 系。 我成日都话用祖儿啲歌咧，其实里面嘅故仔咧，其实系佢同我夹杂嘅故仔嚟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后，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米分心。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11:11嘅风骚快活人啦，讲下天气先。 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5%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电话里面有程振鹏。 系啊，喂，唱只歌嚟听。 好啊，唱咩歌？ 我心咁兴奋。 有碗欢乐一起去癫去玩嚟顿顿拍，有趣有劲有花。 见到好多朋友都真系心感兴奋、啊， 系冇错冇错，都识嘅都识嘅。 排队咯，已经 系啊！头先新闻都有讲啦，佢哋已经准备入场啊，都要登记噶啦。 咁啊， 惊 咧趁住农历年假咧，下个礼拜咧，啲学生们先翻学啊嘛。 系 咁，可能有啲咧，即系有啲就 又攞嗰啲咩全年通嗰啲嘢。 翻工朋友，可能翻工朋友又未咁快开工嘅时候咧，咁、咪去玩啦，系咪先啊？ 系啊， 即系好配合佢哋以前嗰只歌啊吓。 冇错冇错，系。 喂，咁但系咧，到今日嘅晏昼时间咧，应该咧，哇，到时我哋就竖起耳仔听，我就一定会。 做咩事啊？ 睇下佢究竟嗰个疫苗。我哋自己香港政府點樣去安排啦、啊？會唔會好似有啲地方咁、如果咧啊，你唔打疫苗咧，可能有罰則啊咁樣，咁啊唔係幾好咯。 而家應該又冇喎、啊，我而家見到世界各地最多都係話俾你聽，你唔打疫苗咧，可能你嘅出行會冇咁方便咯。因为咧，其实佢就好少话会罚你嘅，即系你唔打就罚你咁样嘅。 你睇漏咗印尼啦。 系啊，印尼佢点噶？ 佢即系要强制打疫苗。 佢话咧，如果唔打咧， 就打你啦。 2,800港币，即系500,000印尼盾。 即系印尼真系为民即系着想。 问题佢 好好啊。 如果佢有咁即系咁有信心，可以买到咁多剂全国， 佢应该有噶系嘛？ 系啦，即系咁系咯，即系你明唔明？ 因为佢而家原来都已经打到系第二阶段啦。吓、 我哋万人，我哋万人人哋咁多。 嗱咁样嘅， 人哋都快过我哋。 第二阶段啦， 我哋人多嘛， 接种咁 样，即系会 唔会谨慎啊嘛？ 系咯，会唔会好多印佣咧？可能喺我哋香港嗰度咧， 已经打咗啦。 唔系佢打佢香港啊嘛。 唔系佢翻咗去打完之后翻嚟啊。 系咯，佢话点解你哋咁慢嘅啫咩吓？ 我好健康噶啦，咁啊几好吓。 因为打埋第二剂， 即系如果有罚则啊，真系。有啲咧觉得唔系几好咁样啦、我都知道你为我好，咁但系都唔使罚我噶，总有啲方法可以即系搞得掂系嘛 吓。所以佢哋嗰啲国家就吓、比较家长式啲噶啦。 系啊，印尼咧系好家长式嘅，之前都话啦，即系你戴口罩嗰啲情况咧、哇！如果你唔戴咧，系会点样？真系通街打你噶，嗰啲叫做 家私棍嚟到教训你嗰啲 啊。系啊，所以佢哋都好严格，因为。都即系佢都担心一发不可收拾噶嘛， 即系各处乡村啊吓，不过希望我哋就唔使参考呢啲例子啦。 好啊，你主要系想讲疫苗， 疫苗佢哋就已经打第二针，但系都强制。如果 我只系惊，我只系一见到呢、這个哇咁都要罚嘅时候，就有啲惊啦。咁 因为有冇讲点样罚法啊？ 咪罚钱咯， 净系斋罚钱啫。 系 啊，仲会有多啲嘢噶，就系包括咗咧，你会失去社会资助啦，即系如果你攞开嗰啲咩救济金啊嗰啲咧，就会唔会再得到呢个资助啦，同埋咧就无法获得呢个政府相关嘅服务啦，咁样，同埋就系加嗰500,000印尼盾咯，就罚款咯。 其实咧，我想话咯，咁佢真系咧要强制得好紧要， 咁会唔会啊？即系除咗罚钱，我第一时间即刻去打嗰啲有奖咁样啊？又 我以为咧罚咗钱就算啦，咁你得我啫，系咪先？但系原来嗰啲社会保障等等嘅嘢咧，去受牵连嘅时候，咁啊真系逼得系好紧要。我想问佢而家咧。到今天有冇啲咩報告出嚟話啊？打完疫苗之後，啲市民點啊？係啲市民 有好似冇嘅，有好似冇嘅。 有冇啲咩 OK， 咁叫錯例。 咁可能都係就純粹擺條例喺度。其實個個佢哋印尼人個個都好樂於去參與接種疫苗咧。 佢而家第一階段打完啦，咁而家到第二階段啦。咁佢第一階段其實係啲咩人嚟嘅咧？就係啲醫療人員啦，好多地方都係嘅啦。即係醫護咧，因為要保護。佢哋咁就係第一階段嘅，咁第二階段咧，而家佢哋會打嘅係咩咧？譬如話公務員啦，佢哋嘅國軍警察啦，即係一啲叫做紀律部隊嘅人士啦，市場嘅小販啦，教師啦，呢啲咧佢話個特性係咩咧？佢哋全部都係會經常接觸人群同埋啲老人家嘅。咁要求佢哋打，咁如果你唔打咧，就好似头先阿彭仔所讲啦，可能会冇一啲社会救助啦，或者会俾人罚款啦咁样咯，系啊，咁所以佢哋真系噶，而家就提醒大家就要去接种，咁哇，其实都几多人噶，因为咧头先讲嘅第二阶段咧，如果你再数真啲咧，譬如话有啲运输业嘅人士啊、旅游业界嘅人士啊、媒体记者啊、60岁以上嘅民众，哇，你知唔知佢第二阶段打几多人啊？3,850,3,850 十万人啊， 3500，佢净系个零头都多过我哋， 系啊， 但系佢OK， 咁啊佢叻喎，可以即系call 到咁多疫苗， 佢真系买 到 好多剂啊，咁所以佢而家就会接种咧，佢由而家开始一路打咧，依3000多万人咧，佢打到5月底咯， 系 先至叫做咧5月底之后就叫做全民接种啦，咁样系 啊， 啊，真系犀利。 你接种咗之后，你仲戴唔戴口罩？ 唔得，佢讲到明要戴。佢讲到明啦，佢话 印尼嗰方面就 印尼都讲到，其实全世界都系噶，因为咧冇人够胆同你保证咧，因为第一咧就譬如你话我哋三个咧得我一个打咗嘅，咁可能你哋两个冇打到嘅话咧，咁你哋未有抗体噶嘛，咁你哋如果有机会中招，咁唔得就掂噶，咁可能我都俾你再感染，咁点算咧？惊咁样，虽然你打咗疫苗咧，理论上就唔会再被感染噶啦， 叫做系 理论上咁样， 稳稳阵阵嘅，咁起码都一段时间先系咪啊？ 系啊，佢就话即系呼吁大家接种疫苗后仍然要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咁样，系啊，哇，真犀利！ 我哋都应该会系咁样噶啦， 系啊，嗱。咁同埋咧，因为印尼咧，亦都系好值得大家留意嘅，因为佢哋而家打紧咧就系我哋呢个科兴啊，科兴嘅疫苗咧。咁啊，因为而家我哋香港就即系琴日定前日咧，专家小组就推荐啊嘛，就话 OK 可以啦，豁免佢一啲医学嘅数据， 系啦，可以紧急使用， 就算未登喺医学期刊咧，佢话都可以用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嗱，印尼都已经系其中一个打紧即系科兴嘅国家咧。咁我哋都可以留意，佢都打到第二阶段啦，其实都 几千万人打， 系啊。佢都幾千萬人打，其實暫時就即係都 sample size 好大啊。 係啊，咁如果你講到話咧，即係香港咧，即係打疫苗咧，其實今日咧有個新聞出嚟咧，大家都有啲啊，即係都驚驚地嘅。但係你覺得你話係一個安全信心都得嘅。佢就話咧，政府咧就會香港啊，就會設10亿嘅疫苗保障基金啦。咁咧就有兩種賠法嘅。 係， 如果你打針咧。 咩赔法啊？ 有两种赔法咯， 赔乜嘢啊？ 赔偿咯， 赔点解要赔偿啊？ 咁因为佢惊你如果打完针之后咧，你有意外啊嘛。第一就话如果你死亡嘅话咧，可以最多赔咧250万嘅。咁如果咧你打完针之后咧有受伤嘅，譬如因为而家有啲人又话有啲咩面瘫啊嗰啲噶嘛，佢话咧 敏感啊成， 最多就可以获赔偿咧300万嘅咁样。 吓吓，咁啊，哇，真系靠块面揾食喎！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亦都有好奇怪嘅，点解咧死咧反而赔250万，受伤就赔300万嘅？ 咁你受伤可以好翻嘛？好翻会继续啊嘛？ 咁反而赔多啲、 啊， 唔系你反而赔多啲、 啊。但问题可能你受咗伤之后啊，即系可能面瘫完之后，一路都 keep 住，你又唔即 系精神创伤， 系啊，你又唔走得。即系佢继续喺度生存嘅时候，佢受个痛苦。 你死咗就一了百 了。系啦，系咁 啦。唔系，通常死人赔多啲嘅咩？ 唔好意思， 系啊，唔系死赔多啲嘅咩？唔好咁样嘅。 今日生日流流，唔系应该讲 呢啲。 系咯， 阿猴仔我都同意啊。我见到呢个新闻咧，嗰、那个好似好有保障咁，但系其实都系有啲个有滴汗咧滴咗落嚟啊。 咁点样先可以去即系去 claim 呢个受伤 claim 啊？ 系啊，咪即系话如果你出咗事之后咧，即系佢而家就会。有而家唔单止系政府佢而家呢个10亿元嘅，佢首先仲要揾财委会拨款嘅，咁咧就要开始。 其实咪揾啲保险公司受保先得嘅咧？ 保险公司而家都有啦，保险公司都有啦。佢话呢个保障基金咧就会接获一啲异常事件或者关注事件咧，如果即系收到呢啲报告咧，又符合一啲条件咧，就可以发放金额啦。例如咧就话你发生嘅嗰个严重异常事件咧，已经得到注册医生证明。咁啊，即系你唔系话自己打完针，我自己走话喂，我肚饿咁样， 系嗰样嘢个疫苗影响咯。 咁然后咧就第二专家委员会嘅评估结果咧，唔可以排除呢件事同你接种疫苗有关。嗱，佢哋啲字眼系好谨慎嘅。佢只系话未能排除，佢唔使证实嘅，即系你唔使话咧啊，一定系噶啦。你打完针之后咧，你手指肥大咗，唔使嘅，你排除唔到都得噶啦。即系你唔能够证明同佢冇关咧，都得噶啦。咁因为 可以去索偿啊？ 唔系，因为你要宽松少少，佢冇办法直接证实，因为但系佢话如果未能排除咧，可能都会有关噶啦。 原来佢都有分年纪噶，如果咧即系有真系咧。大家嚟试下，即系打完之后咧，佢话40岁以下咧就会多啲，40岁以上嘅就少啲噶，250万同200万噶之分别啊！ 哦，呢个年纪之分 咧？系啊，有啊，佢如果 死者啊，就唔好意思啊，40岁以上以下嘅咧就赔250万，40岁以上就赔200万咋。 哦，唔系，咁但系你受伤同埋即系死亡咧，佢哋始终都有个最高限额，就系250同埋300万咯。咁呢个系点都系嘅，但系只不过你再细分咧，就系话如果你40岁以下咧，就相对赔多啲；40岁以上就赔少啲，又赔少50万咁样嘅。 即系讲大家嚟码同埋数字咧，真系好似唔知想点咁，冇人会想要咯。 我哋系唔需要买任何保险， 如果冇呢个保障又唔知点咁样。 我哋系咪唔需要买任何保险或者系咩健保咪？ 即系政府帮你 系咪啊？ 代保咗噶啦。 而家咧，如果你真系要问咧，坊间已经有几间大嘅保险公司咧，已经推出嗰啲叫做疫苗副作用保障计划咁样啦。系啊， 系啦，仲唔乘胜追击啊？ 系啊， 我啲 agent 冇揾我。 有啊，我见到佢，我见到佢都有呢一啲咧，就话免费为咧所有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咧提供呢啲咁嘅保障啦。咁啊，当然咧就要即系打疫苗，然后咧就话攞到佢嗰个住院治疗。嗱，佢系咁样嘅。本计划咧就为接种认可疫苗之后14日之内所引起嘅住院治疗或者身故咧提供一个保障俾你嘅咁样。 14日嗱、啊，要咁短噶、啊？ 即系系啊，其实有啲短嘅咁样，系啊，一唔系我谂佢都想搞清楚就系你话你譬如话你1月1号打针，跟住你唔通4月1号走埋同佢讲，喂唔系我胸大咗，我怀疑同打完疫苗有关，咁我点证明啊？咁佢话但系如果你快速嘅，可能14日之内咧，即系个别保险公司佢就想稳阵啲咯，即系 咁啊更加不排除啊可以啊， 系啦， 四日， 因为如果你去到24日啦，咁其实佢应该真系会问，喂大佬。你点证明同支疫苗有关呢、过咗咁耐咯，咁样系噶， 系、啊，不过大家要谂下啦。 唔系呢个 认识多啲啫。 唔系你系啦，你可以当系话咧多一个保障嘅即系程序俾你，即系可能等 考虑啫。 系啦，可能等于你普通做切盲肠咧，其实佢都会同你讲话嗱，你有风险噶， 系啊，都会死噶。 系啦，咁啊，如果有人推出呢个切盲肠保险计划嘅，咁只不过令你安心咗。 但我想话咧，有呢个基金出嚟咧，系会令到有啲人不安啦，定系觉得安心咗咧？ 嗱。睇下你点睇啦， 睇你正面定负面睇嘅啫， 系啦，即系你试下有间公司，佢同你讲话嗱，我哋咧有翻工嘅赔偿保障俾你嘅，咁个员工都会问，咁啊翻工好危险噶， 会死啊， 又唔会， 保障，我惊你担心啊嘛， 哎呀，又系 嗰 咩一杯水同半杯水啊， 系啊，冇错啦吓，咁啊睇下究竟我哋未来嗰个疫苗注射咧，咁啊大家留意政府嘅计划啦， 嗱，而家政府咧已经做咗好多宣传啦。希望大家咧即系接种疫苗嘅，咁啊大家自己考量一下啦吓。 今天很怪，呆望这街，街里各样大小名牌。各有着各角色意义，末世中瞬间在摇摆。今天心态遥望着街，将会赞颂什么名牌？过两日再以身送旧，下世纪是否好好世界？我没有话不败，也未怕失败。谁信是，谁是最坏？假是有，小魔怪，世界重开。当然不理，谁是最坏？只管讲笑，我心情坏，却盼望我这双眼内。下世纪是好好的世界。It's a very, very good world, you know that? It's very, very good. 今天心态，遥望这街。会赞颂什么名牌？过两日再以身送旧，下世纪是否好好世界？我没有话不败，也未怕失败。 谁算痴，谁是最坏？假使有小魔怪，还有外星蟹，我没有话过不败，也未怕失败。谁想知谁是最坏？假使有小魔怪，世界全开。当然不理谁是最坏，只管讲笑，我心情坏，却盼望我这双眼内，下世纪是好好的世界。这双眼内，下世纪是最好的世界。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剛才聽過有謝霆鋒的《好好世界》。 Hello，Hello。 嗱，當我係講呢單新聞之前咧，我希望各位老闆咧，你認真地聽住。 請講啊。 或者 點啊？ 其實都好冇，唔係淨係老闆嘅。不過咁啱呢個 case 咧，係嚟自一個老闆嘅。咁啊，話說咁啊，即係咧嚇，好多時咧啲員工同埋老細咧嘅關係咧，可以有好嚇，好似我而家咁好咯，係咪啊？咁啊，亦都有唔好嘅喎。咁但係咧，嗰啲員工咧，究竟會點樣報復咧？我覺得真係哇，我真係覺得好恐怖喎、啊！原來可以咁噶， 賴死唔走，我已經當係報復噶啦。 我都係咁話。 係啊， 黑佢 真㗎。係啦，篤眼篤鼻喎，睇都唔走㗎啦。 你炒我，炒我， 死都要你睇咁樣。 係啦， 係啦。啊，但係咧，唔係咯。但即呢個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差嘅，但大家真係要留意住一下。咁話説喺土耳其有個咧 男人啦嚇，因為同老闆咧有啲嗌霎，咁咧咁啊跟住咧就佢竟然啊喺網上面喺度揾有冇新冠肺炎病人嘅口水啊！ 諗住播到 搞飛， 哇！你真係離曬譜噶！咁啊，跟住咧，佢就諗住咧去即係攞咗呢啲咁即係買咗呢啲口水之後咧，就放入佢老細個杯嘢。你知啦，老細成日飲咖啡噶嘛，係咪？係。咁跟住咧，就諗住咧放去佢杯嘢飲度咧，跟住咧就諗住全係啊！因為你真係唔知邊個。传染咗呢啲呢病毒咧，佢嘅身体会有啲咩反应啊？或者咩事啊？ 佢系咪靠客咋？想发泄下咋？ 系咯，即系好似 付诸行动啊！ 同埋佢应该冇人会送到俾佢噶嘛？你自己有确诊嗰啲，可能系医院医紧啦，系咪先？ 哦， 佢医院执啦，佢医紧啊，咩嗰啲 相系嘛？佢 唔系咁，佢都有唔系啊？佢真系喺因为好嬲啊嘛，咁佢咪所以咪谂住呢个方法咯。嗱，其实呢件事系犯法噶，大家你 知嘅，差唔多谋杀咁样。 哦，系啊，咁啊，即系当然。收到佢而家已经报咗警处理啦，咁所以我咪话大家千祈唔好谂住咧用咗呢个方法咧咁去危害人哋啊，或者整蛊人哋都咩都好啦 不如谂个方法和好好过啦， 即系同你老细 系啊， 都好、 啊。你有冇做过、啊？ 但系我哋中国人，我哋中国人咪咁讲咯，话诶呢啲唔好嘅嘢。不如当咧口水讲过啦，跟住佢就好啊，我咧口水啊， 咁啊弊家伙啦， 佢就喺出边咧出口水，冇啊，我哋啲老细都好人嘅， 我估声吞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使用疫苗规例》第599K 章，认可科兴新冠疫苗在香港作紧急使用。为确保有关疫苗持续安全、有效和具品质保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对有关认可附加条件，包括要求申请人执行相关的风险管理计划。并繼續提交最新的臨床數據，每一批次的化驗分析證明書以及即時更新質素文件等。根據疫苗供應商提供的資料，準備供港的首批約100萬劑科興疫苗快將運抵香港，政府會在接收並完成必須的質檢程序之後，盡快啟動疫苗接種計劃。 海洋公園今日重開，管理及演藝節目執行總監吳守堅表示，今早觀察到市民普遍接受和熟悉使用安心出行或者登記個人資料。他說公園的容客量會減低至不超過一半，九成員工已經完成檢測。他又說接下來週末的預約情況理想，有個別預約日子已經滿了。海洋公園主席劉明偉表示，早前已經停業70多日，員工對重開感到興奮。他又說正在物色不同商業合作夥伴，已經收到幾千個查詢，令他更有信心推行新方案，期望立法會盡快通過撥款。被問到有否裁員，劉明偉表示，如果水上樂園能夠投入服務，將會招聘幾百人，能夠兌現有員工的影響減至最少。強調並沒有刻意裁員，但過去一年有自然流失。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換人，由劉顯發接替沈培利。新華社報導，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任命劉顯發為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免去沈培利特派員職務。1963年4月出生的劉顯發獲任命之前是外交部部長助理。美國德克薩斯州廣泛停電，估計超過300萬人在嚴寒中度過。德州停電的情況加劇，影響當地暖氣供應，多處出現水管爆裂、汽油短缺，不少寓所入面沒有暖氣供應。在休斯敦郊區有居民燒柴，試圖令到室內溫暖。由於低溫天氣預料會持續多一兩日，估計停電可能會持續。德州近日受到嚴寒天氣影響，導致多個地區居民使用暖氣，但大部分的設備欠缺效能，供電系統難以負荷，廣泛地區因而出現停電。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晴朗。明天和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30636点，跌448点，总成交15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66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15714点，跌24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59.5，升2蚊；美团433.6，跌17.8；中国移动51.1，升6；盈富基金30.82，跌4.2；阿里巴巴260.8，跌6.2。中芯国际27.9，升9.5；小米集团28.7，跌8；乐辉健康系新上市报76.1；中国海洋石油9.95，跌2仙；港交所559.5，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3，日元105.88，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1，人民币6.454。英镑兑美元1.385，欧元兑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30217点，跌74点。港金现价报1650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64美元，卖出1783.7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港岛中环嘅德富道中咧，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咁现时咧吉卑利街去文咸东街方向，近住德富道中交界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就需要临时封闭，交界位就多车少少噶。 九龙方面，牛头角道有新安排嘅，咁因为道路改善工程嘅关系啦，而家车辆咧可以喺牛头角道东行线右转去康宁道去观塘道噶。大埔道部分路段仲系有啲紧急维修嘅，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部分嘅行车线咧仍然要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东涌长东路金门地盘去愉景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臭啊，好臭啊， 不要这么说啦， 好臭啊，好大阵味啊，直播室好大阵味啊， 不要 骂人家啊，哎呀，为什么啊，哎呀，好靓啊， 没什么时间啫，做这些事 啊，没什么时间啊，哎呀，有人在这里做美甲店啊， 哎， 我都要啊，我都要啊， 现在气温20度啊，相对湿度 5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是， 那我们11点38分这个时候，我们有豪雨录。 金光闪，心中挂，他可是你成家。 豪雨录，利是钱啊！ 你怕硬币很声吗？偏偏需要他。 我都话噶啦，使乜等到新十五啊？好快就会应有呢个利是钱嘅统计咧，新闻就走出嚟噶啦。冇冷气，要靠冷破风扇袋。嗱，内地啊，已经好快推出咗呢一个咧，究竟啊，所谓四大城市啊，即系北上广深啊，佢哋嘅利是钱咧派嘅比例系几多？甚至乎咧就要比较埋啦。喂，你派得多啲定派得少啲啦？咁啊，佢嗰个调查系咁样嘅，北京同埋上海咧，佢哋话，平均吓派利是嘅金额咧，果然系全国头两位嚟噶，平均咧每次俾利是咧都会俾成1,009至到910都不等嘅，即系千几同埋900嘅分别吓。哦，但你一去到咧，即系广东省啊，佢又冇特别咧将深圳拎出嚟讲啊，佢就系讲到广东省咧争好远，因为咧平均咧每人净系派咧280几蚊嘅啫，哇，都争好远下，咁呢个数字代表咩咧？如果你系谂住话俾人听咧，证明上海同埋北京有钱过广东嘅话咧。我觉得年青人你实在太年青了，我哋呢一啲已经派咗几年利是嘅人，一望到咧就会得出以下嘅结论：如果真系要过大喺大陆过新年嘅话咧，一定喺广东度过，因为俾嘅利是可以俾少啲啊嘛。 你真系唔好以为咧，头先我呢一番嘅感想咧，好似好轻易就能够做到出嚟啊！你知唔知啊？冇翻咁上下历练咧，你系冇办法可以看透呢个世情噶。头一年派利是，唔知你仲有冇呢一种印象？你最惊嘅就系话，哎呀，惊俾人觉得失礼啦，惊咧就系会唔会派漏咗啦，惊咧就系人哋究竟俾几多你，我要回翻几多俾人啦，甚至乎你真系咧，以失礼嗰个咧心情咧系最大嘅、啊。我咧都话晒出嚟做嘢啦，咁我究竟系包10蚊定20蚊咧？嗱、啊。唔少咧，嗰啲新婚夫妇啊，第一年派利是嘅时候咧，都仍然喺呢个位度咧就 keep 住咗嘅。但系经过咗我呢几年嘅训练之后，我终于都发觉傻仔嚟噶，你有几多钱唔系喺派利是嗰度显现出嚟噶？你谂下，你谂下，你谂下，我如果喺新年度啊，我突然间就发癫啊，我每封利是派1000蚊啊，哇，好多啦，系咪先？可能成哥派封利是都系100蚊啫，即系派俾普通人啊吓。你都唔会觉得我有钱过成哥啦，系咪？同埋你谂下，如果你有钱咧，即系啲同事咧，你觉得佢喺每年收到你一次嘅利是，钱多佢会欣赏你多啲啊？定系你其余日子360日咧，你都系得闲无事请下大家食饭咧，佢会欣赏你多啲咧？喂，我举手先啊！如果咧我系吓拣饮择食嘅话咧，我都宁愿我老细咧成年364日啊，364日照顾我吃喝玩乐起居饮食，得闲无事请我饮下茶。佢就算咧喺新年嗰日咧，佢净系包非常普通嘅金额咧，我都收货，我都收货吓。不过我都明嘅，呢个只系一个美好嘅愿望啦。因为所有员工对老细嘅要求咧，就系平时364日照顾你，去到嗰一日特别打赏你，系呢个先至系咧最好嘅境界嚟噶。 更说你问我亦会感到忌讳。 嗱，呢个研究咧，除咗同你统计下究竟大陆啊唔同省市咧，佢哋俾利是嘅钱有几多之外咧，亦都问咗个问题，就系你哋啲利是钱咧会唔会上缴中央噶？原来这个是一个争议的题目来的。他说有两成的受访者就说，喂，我的利是钱我不会上缴父母的。有超过五分一就说是不应该，即是不是说不要，是直接不应该，我为什么要给他啊？啊，我们香港呢，我想我们有个不文明的规定，就是16岁之后的利是钱应该都可以自己 keep 的了。啊！呢、這个真系要问下桂花田，佢 keep 咗佢两个僆仔啲钱 ，keep 咗咁多年啦。今年系咪仲系为佢代劳？系咪为佢收租嘅咧？定系今年佢哋终于可以得享自由咧？吓、 啊！喂，系啊，喺度啊，系好在你开网麦。咁多年嚟啊，佢啲利是钱我都系有翻佢嘅户口噶，有证有据有数喺度噶。我冇代过佢，我冇代过佢咁多。我都全数俾佢嘅。 Excuse me， 你头先话唔会代佢咁多，啊、但跟住又话变咗全数。嗱、啊，呢两个中文系矛盾嘅吓。 而家系全数俾佢哋嘅。 而家先全数。 诶、啊，呢几年啊，自从中学啊，佢哋懂得什么是银纸之后咧，就全部都系佢哋噶啦。 冇错，大家可以见到个父母几咁千不甘万不愿俾翻啲钱啲仔女啦吓。嗱，除咗咧，原来喺内地咧，佢哋会有呢一个将利是钱上缴父母嘅习惯之外咧，其实你睇下咧，即系唔同地方佢哋系咗利是钱嘅争拗咧，你会喺侧边见到佢哋一啲古怪规矩嘅。譬如咩咧？譬如你会唔会包利是钱俾你嘅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啊？咩话？咩意思话？我问多次，你会唔会包钱俾你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啊？哦，咁即系未结婚啦、啊，咁未结婚派咩利是啊？哦，同埋如果结咗婚嘅，我点解要派利是俾我嘅伴侣咧？吓、啊，嗱，呢个系我哋香港嘅幸福就系，我想话咧，原来台湾咧，佢哋似乎有个比较古怪啲嘅习俗嘅，因为我见到台湾有个网民咧，佢就话啦，我唔明啊，我包俾我女朋友嘅利是应该包几多先啱噶？佢话咧，因为咧佢年中咧就啱啱咧就出咗啲花红啦，佢就谂住咧俾个惊喜佢，就包利是咧俾佢个女朋友，包几多咧？喂，真系唔少钱噶，过18,000,000、100,000、168,000台币，你除翻四都包成40,000蚊俾自己女朋友噶。咁、啊、当然啦，佢点解会变成新闻呢？就係佢话佢女朋友仍然黑面，就话啦，你派俾我个利是钱啊， 原来都唔够你所谓年终奖金嘅一半。我哋唔好理台湾嘅女仔，原来喺利是钱上面有咁大嘅执着。我哋反而好奇嘅就系，点解要派利是俾女朋友呢？香港嘅男仔，你系咪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幸福啊？你起码新年嘅时候，你未结婚，你唔使派利是，亦都唔使派俾你嘅伴侣。阿豪仔啊，但系会唔会又系咁啊？你年终唔使派利是，但系你年头年尾情人节，你都一样要买价值不菲嘅礼物俾女朋友。咁同包利是有咩分别啊？我谂分别就系每个月俾啊，定系一次过俾年费咯。不停都系讲钱，所以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开始有啲厌倦呢，就系、是、啊，会唔会有一年嘅新年可以唔使再派利是，唔使再收钱，就算自己唔收啊，都唔使俾人揞啊。很多人都赞我，咁又唔会、啊。我又话俾你听啊，经过咁多年派利是嘅锻炼之后咧，我都发现咗一样嘢。其实你只要平常心就得噶啦，你只要当咧好似寄圣诞卡，又或者好似咧当你每年咧一搭正嗰啲咩除夕夜啊，大时大节咧，你咪会好似 group message 咁样咧 send 晒啲祝福问候出去嘅。嗱，你当系咁就得噶啦。嗰、那个只不过系一个用利是封有埋一张银纸包装嘅一个 message。只是一个祝福的 message， 是一个群发的 message， 你 send 几多人家收几多已经不到你控制的了，你做完安心，大家又觉得节日有气氛，那就够的了。哇，我这个道行是不是好深呢？你派了十年利是，你就会有这种体会的了。有得派好派了，你想想很多香港人人在异地，可能他整个地方都没有人再跟他过新年的气氛，可能佢都会开始怀念喺香港数利是钱啦、拆人哋利是钱啦，同埋落到楼下见到看更要派利是嘅嗰种嘅传统啊。係啊，我哋祝福海内外所有香港人新年快乐。我一世更说你问我亦会感到忌讳，然后我吃不到你手艺，望着大屋过分美丽，更怕我公司出了问题。我有我孤单焦虑到底，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先听我有古巨基嘅钱，时间嚟到11:50吓，咁天气20度，气温20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嘅吓。 系啊，嗱，即系每逢新年咧，我哋今年咧好似少讲咗咧嗰个好烦恼嘅过往好烦恼嗰个题目啊。 咩题目？ 即系每逢拜年咧嘅时候咧吓，出现一啲 咩姨妈姑爹亲戚图。 啊 哦，咪今年都冇咯，冇唔使派年咁滞咯。 其实系啊，即系咧，有冇觉得即系原来咁样，可能咧就 若有所失， 好似系又灭却咗一啲呢啲叫做啊，究竟你系佢边个，佢系你边个啊？ 有。 嗱呢啲其实呢啲咧，我又觉得啦，有我呢啲咁嘅人喺度咧，即系我好讲嘅咁啊。咁我就话啊，你系佢边个咧？喺度计讲咧，跟住哦，好系你叫佢表姨妈、表姑姐咩都好啦，咁样就会好啲啊。但系。 关系图就好容易解决啦，因为始终都系大家亲戚上头，都会有个关系啊嘛。 系 今日冇相干噶嘛。 系， 但系咧成日咧每年咧都有啲咧年轻人咧都会被一啲长辈咧就问及啊系呀啊哈。阿豪仔啊，你咧就真系成家立室咗咯，有几时生细路啊？即系嗰啲咧，成日问到口肯口哑哑，已经答到唔想答，但又想逗你封利是嗰啲情况咧。咁啊，虽然系话今年又少咗啫，我哋少咗啫，因为我哋少去拜年啦。但系其他嗰啲世界各地啲人咧， 系可能台湾佢都仲得嘅， 台湾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系啦，其他地方佢哋都会有即系拜年嘅时候咧，佢都会问噶嘛。咁你觉得啲年轻人 系？ 而家点样去回应呢个长辈问嘅一啲吓、啊？问到你唔想答啊，又唔想提啊，问到你口哑哑嗰啲问题啊？ 我以前都已经有嗰啲过年攻略啦，即系每年都会准备定一啲所谓咩标准答案啊，教大家点做咁样噶嘛。 啊，系啊，大家要朗朗上口啦，要识背啦，系咪、 啊？ 或者诶，知道佢嚟，佢逃避入房啦， 一系就逃避啦， 有好多方法噶嘛，系咪、啊？过往啊，喺、疫情之下，你觉得嗰啲年轻人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啊？就唔使再用原先嗰啲啦，喂，用多几年你都觉得闷啦，又系嗰个答案。 哦，因为咁咯，你就戴住口罩，跟住我唔方便讲嘢咯，我喉咙痛啊，系又唔想讲啦。 嗱，啱啦， 系 口罩， 系 咁，既然都有个口罩啦，何不我哋唔善用呢个口罩呢？ 系 啊，因为咧喺 写啲字喺上面， 系啊系啊， 我生病了，我哑了， 又唔系，佢又唔会咁样嘅。咁喺新加坡咧，佢话有班年轻人咧，佢话咧，哎，真系顶唔住咧嗰啲。嗰啲长辈咧，一日都有问到黑啊！虽然一年一先见一次，但系同样又问翻一条题目，跟住好烦噶嘛。咁跟住咧，佢就话啦，真系唔想开口答佢啊！咁咧，于是乎，咁咧有一个咧，工作坊咧，佢就话啦，喺上个月咧推出咗三款嘅口罩。 系， 咦，三款口罩咧红当当嘅。 系， 咁因为新年啊嘛，系咪？咁咧，但系佢红当当嘅口罩咧，佢就写咗啲字喺度。咁啊，唔多嘅，得三款嘅啫。咁咧，三款就话啦。我没有男朋友，又或者我没 有 女朋 友， 系啦， 我单身。 已经一款啦，啊，总之我冇男朋友，冇女朋友啦。跟住另一款咧就系话啦，我还不要结婚，系啦。咁因为成日问，哎呀，你几 时结婚啊？ 系啦。咁啊写住我还不结婚，不要结婚。跟住仲有一个啦，好啦，当你结婚啦，跟住就话啦， 我不想要小孩。 系啦，我还不要生小孩。 系。 咁佢就话咧贴咗喺度咧。我亦都 OK 喎，嗱佢咧就唔係淨係得一句嘅啫，即係唔係好似好壓突咁樣咧，就話好屋骨， 即係好似好惡咁樣一句算。 佢咧就有恭喜發財啊，係啦，我還不要結婚啊。 即係個口罩咧寫咗兩行字，第一行就寫住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嘅字大好多嘅。 OK， 跟住咧下低有細字咧就寫住我還不要結婚啊。 係，但係我覺得咁，你認為有冇效啊？ 點解冇效啊？ 我認為呢個反而咧就無啦啦多突啦。 系啊，即系可能佢 因为本来都冇倾呢个问题噶，你一见到拜年，你去到阿伯姑妈嗰度，一见到就话：咦，啊细佬， 你想 我还不要结婚啊？咁啊，点解啊？嗱，呢个你谂下 啦，又展开一轮问题啦。 仲衰啊！本来咧，可能咧，大家好地地咧，即系都唔记得。你谂下疫情期间咧， 讲下疫情， 冇错。本来正路咧，应该大家就讲疫情，甚至乎讲下就话：诶，你要唔要停学啊？你使唔使停课啊？啊，你放咗几耐假？ 系 边度买口罩啊？你会唔会打疫苗？本来讨论呢啲噶嘛，冇人谂嗰啲嘢住噶。好好地， 佢 你无端端自己好，即系真系无啦啦多突啦，走人咪我唔会结婚啊！即系你谂下嗰个情况，就好似你一拜年，第一句都未讲就恭喜发财，阿妈我唔会结婚啊！阿仔冇问你呢个问题， 系啊，你做咩咁？ 不过难得你提起嘅话，点解你唔结婚啊？嗱。仲衰多两钱重？ 咦，咁佢但唔系，但系而家喺新加坡一个大十欢迎， 咪傻仔咯！我啊真系觉得有啲搞笑。咪嗱，佢除咗系防君子就有用咯。咩叫防君子呢？即系你 总明摆明知道咧，佢冇乜嘢讲啦，净系扯住你喺度问啲问题嘅啫。咁 系啊， 哦，系咁啊，跟住咧就 系咪系咪有？咦，唔系、啊，哦，搞错咗，搞错咗， 系啊，唔好意思啊，留低咗我呢个拍档啊，啊咁跟住 喺度啊，唔喺度，咦，佢唔系打俾我哋啊， 系啊 ，OK， 佢唔系啊，可能捞乱咗啊， 咁跟住咧就而家咧佢哋话大受欢迎，佢话咧佢又唔怕啦，佢话因为咧嗰啲年轻人，佢话实在唔想再回应啦，就算唔想讲咧，我总之讲完之后，斗完封利是咧，恭喜发财完之后咧，可能佢就翻入房啦，已经唔想再答咯。 哦，咁其实你如果为咗唔回应咧，我觉得你用的方法仲可以多啲添。 我想问咧， 因为你谂下，你呢个口罩咧出到嚟，其实仲有边个会尴尬啊？ 你嘅老豆老母咯。 啊、 你真系你见到个仔戴呢个口罩出嚟，跟住个亲戚就话：，哈、啊，咁唔中意我哋嚟拜年系咪啊？即系咁唔想我哋关心系咪啊？系啦，然后就会哎呀，四舅父啊，咁啊，我下次唔嚟咯。是不是啊咁唔想我哋嚟問啦。 係 囉。 乜你咁負面㗎你諗到咁多嘢嘅。 喂 我又 真係喎。 我又覺得唔係喎佢話呢。 你俾唔俾你個仔戴啊 咁我又覺得。 如果佢戴住呢個口罩而同埋拜年嘅我諗你都打佢囉柚啦。我哋見到就啊落公恭喜發財。 其實係嘅。 我還不想結婚。哦明好好好。 出咗呢、這個口罩之後都有人啲都有人討論下㗎。佢話喂你咁樣唔係幾好喎咁樣。跟住我因為唔好之後唔想講囉。咁佢話 咁。係你唔想講咪唔講囉。你直接唔讲嗰个啦，你话我唔想讲， 系咪可以做到咁咧？你宁愿睇字啊，定系佢答你唔讲啊？ 睇字咪仲肉酸啊？同埋咧，最紧要系你解决唔到噶嘛。所有姨妈姑爹见到咧，佢就会发挥记者嘅本色。系啊，点解嘅？ 喂，但系咧，我想话咧，今即系我呢阵子我要去拜年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去啦吓。咁啊，不过你有去，你啲成家垃圾乜都做晒啦，所以你又结咗婚生仔系咪？跟住又唔使怕啦。 佢哋最多牙痕先话吓生多个啦，但系嗰啲都系冇嘢搵嘢讲噶啫嘛。 系 啱 水 彩 嘅 牙 痕，我都咁吓。跟住咧，我嗰啲我嗰啲屋企人咧，而家咧系已经转移去你话斋咧，系真系讲紧疫情系点样啦。 系咯。 喂，你份工点啦？因为都关心啊，即系而家你份工作啊，有冇好麻烦嘢啊，之前处理嘢啦。 甚至乎而家呢个世代，可能仲会问埋你走唔走啊，好多呢啲噶嘛。 呢个都系一个话题嚟噶，你都未话。所以咧，其实真系不需要去讲到咧，就话啊，我唔结婚啊，我唔生仔啊，你唔好问我呢啲嘢。其实都明白系咪？ 系啊，冇错。 我就唔明点解咧唔问啊？你几时置业啊？会唔会买楼啊？嗰啲咁样啦 其实咧，归根到底咧，大家都知噶啦，点解咁多年嘅新年咧都会令到人哋好似觉得好大压力呢其实因为冇话题咋嘛。即係你话如果大家呢係即係有好多所谓家长里短呢有好多嘢讲嘅话呢即係其实就唔使搞到呢好似咁惨呢。 係呀、啊。 即係淨係可以八卦你嘅私隐就冇其他嘢可以瞒 咁 样。 咁唔係八卦私隐嘅都係关心一下啫。 我拥有这对手就让快活的狗住唐楼。我们宁愿唱择色都不懂赢完大富翁要将我相拥怕孤单都不怕穷财富在皮中仍然未吃饱也可以睡觉美貌和面包那一种可靠眉毛没法炒也足够温饱我的衫都给泡澡如夜艳美钞 人死于新型肺炎。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左右。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和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30,681点，跌403点，总成交1,69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66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15,714点，跌24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60.5，升3元；美团436.8，跌14.6；中国移动51.1，升0.6。盈富基金30.84，跌4毫；阿里巴巴261.2，跌5.8；小米集团28.85，跌6.5；中芯国际27.85，升9毫；乐辉健康新上市系报76.7；中国海洋石油9.92，跌5仙；保利协鑫能源3.1，跌4.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3，英镑10.739，瑞士法郎8.624，澳元6.008，加元6.103，新西兰元5.571，欧元9.3325。每百日元对港元7.3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16。日经平均指数报30,201点，跌90点。港金现价报16,50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38美元，卖出1,783.8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影响到挤塞咧，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嘅，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九龙货仓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啦，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另外咧，亚街老街去油麻地方向，黑布街对开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挤塞。亚街老街去油麻地方向，黑布街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少少挤塞。隧道方面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波富林数码港道一期巴士站来回、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东涌长东路金门地盘方向愉景湾。啱啱收到最新交通消息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嘅，排到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老爷啊，你唔可以咁样纵佢噶，佢喺屋企惯咗对长辈咁冇礼貌，出到去外面对住老师啊或者其他人又系咁样做，咁点咧？ 咁又系啊。礼貌是要由细开始教育的，咁由赵丽如声演嘅妈妈，今次又点样帮小朋友呢？ 咁我哋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一起跟佢哋学礼貌啦！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乜瓜？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中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2:00嘅风骚快活人啦，而家12:11，天气冇变到吓，不过我咧系啊，我越坐越冻啊，唔知点解自己咧，我头先特登出去攞咗件褛啊，系 好嬲。诶，不过咁我就开咗把风扇嘅，咁所以佢觉得尖寒尖冻。 一物室两种 温度，似唔似嗰个广告啊？一阴一阳， 真系一阴一阳喎！而家喺度， 我忍唔住出 去。但系个阴同个阳同嗰个人嘅性 系啊，啱相反啊，咪咪啱咯，即系自己阴阳调和咗咯，系啦。佢系一个阴人，但系咧佢就成日阴人添，系啦，系啊。但系佢就好鬼热底嘅， 保重啊，张志 豪。系啊，我头先坐咗下，哇，点解突然间咁冻嘅？ 好啦，等我 间 食个 包先。系啦，喂，会唔会有污糟嘢啊？ 大家你嚟先，会唔会就糟嘢啊？今日大年初七啦吓。 嗱，唔系，咁今日咧人日咧，我哋有份礼物要送俾啲听众嘅，就由台长你亲自宣布啦。 好啊，天大。 系啦，由你送翻份礼物俾啲听众啦吓。 系啊，希望大家觉得呢份系礼物咧。我哋都好似咧，晚间到凌晨咧，到清晨嗰个分途广播咧，都好似好耐咁啦。 系， 知有冇两个月有多啦吓？天大嘅喜讯，我哋今日咧系可以恢复正常嘅分途广播啦。咁就话咧，今晚嘅敏感时刻咧就可以咧做翻足本啦，去到咧系10:00到12:00。咁即系12:00之后啊，早嘅音乐树咧又可以正常出现翻，做到咧呢个2:00。咁然之后跟住咧就有翻呢个轻谈浅唱不夜天，就会喺凌晨两点钟开始咧，到第二朝嘅清晨6:00。咁即系话咧。晨光第一线就可以翻翻去清晨嘅6:00开始做节目啦。 哇，真系天大嘅喜讯啊！ 小白要早起啦。 系啊，即系其实我哋可以系咪可以咁样讲啊？终于都回复正常噶嘛？ 我哋系咯，呢部分，但系我哋依然系每个录音室或者直播室只系限于两个人使用哦。 系啊，知道知道。咁但系起码 6:00之后系咪可以4个？ 哎呀，好幽默啊你！ 唔系啊，调翻转啊！ 啊 我哋要装咗安心出行先可以6:00之后4个啊！ 装咗啦， 系咯，我哋 头先啱啱咧，连呢个 clubhouse 门口都张贴咗一张， 系咪系咪系咪？ 我仲谂住唔使多添。 咁我使唔使登记你嘅电话落去啊？ 我不嬲有嗰个 scanner 喺嗰个手机度，我一早已经好支持。我哋特區政府係我下載咗嘅， 做得好，做得好， 入咗下載咗。不過你哋話嗰個改良版都要， 係啊，改良咗啦， 咗啦，係 啊，非常之好啊，係啊，喂，嗱，咁好啦，咁我寫我哋記得咯喎， 係咪喜訊嚟㗎？ 喜訊，喂，咁我啲朋友都想聽翻好多多類型嘅節目㗎嘛。 係啊係啊，你記唔記得之前咧係開早之前嘅已經有聽眾話投訴，點解會咁樣㗎嘛？係咪？ 係啊，咁所以今日呢個人一禮物啦，就送翻俾大家啦，我哋就會有翻即係逐步恢復呢個。正常的广播的服务啦， 咁啊短短地讲一个啊，如果讲话送嘅咧，戏院开翻啊嘛， 系系 戏院送爆谷啊， 哦、但系可以食嘢咩？ 嗱， 呢个就系大家要睇埋内文啦。 点食啊？ 系啦，我哋大家啊，戏院送炮谷咁样点食啊？又话唔俾噶嘛，因为嗰条条例唔俾啊嘛。 系咯。 跟住佢就话，嗯，系啊，不过咧就俾你睇完戏之后咧，你就出去攞啦。 拎 啊， 食 啊，系啊，外卖咯。 似唔似咧？即系似唔似喺地铁里边咧？佢而家咪会有好多唔同嗰啲食店咧喺个闸里边噶嘛？嗰阵时啲人都话噶，你即系引我啫，闸内又唔俾饮食。 但系你又买嘢食喎。 但系又成日都可以俾你买，咁而家原来炮谷都系咁。 系啊。咁咪睇下你即系咪睇边间戏院啦、 啊， 咁样 你唔会啊？ 我唔会咁样攞咯。 睇完食喎、 啊。唔系啊，你炮谷咧冻咗，你而家其实喺嗰啲零食铺都有一包包炮谷买，但系咧唔系嗰种味道。 系啊系啊，即系要炒热佢嗰啲。 冻冰冰咁样。 系啊系啊， 唔得 嘅。咁佢人哋冇话冻嘅，咁可能都系热 食嘅。即系之后先攞咯。 咪等于你睇完戏之后剥花生一样咯，你咪睇完戏之后，我哋要改变嘅习惯就系、是、睇完戏先食炮谷。 不过都有啲麻烦嘅，因为咧，譬如你喺商场度睇完戏啦，你拿住包炮谷，你唔系即刻翻屋企嘅。咁你点啊？你唔通喺商场度食啊？但你又唔会噶嘛？你唔安心噶嘛？喺条街度你剥咗个口罩， 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你个 病埋喺个角落咯。 系啦、啊，你唯有病埋角落咯。 可能佢又唔系用嗰啲开口嗰啲嘅，即系已经包。 总之都好啦， 系 啊，咁呢啲叫做咩啊？我哋咧一啲曾经遗失咗嘅嘢咧，我哋都慢慢揾翻啊！我哋遗失咗嘅分途广播，遗失咗嘅戏院炮谷，所有遗失的东西都翻翻嚟啦。 去找，在我身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初浪在人海，还靠什么走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聚散，震到心内依然存在，而存在太。自己将从前抛开，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总怕到末世更悲哀，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灵能变改，要继续初浪在人海。 台通识六十秒。 印尼有一种零食叫做印饼，外形咧好似我哋食开嘅薯片，味道就有啲甜，带一啲辣，仲有微微嘅苦味。正因为味道咁特别，好易令人食唔停口噶。 印饼系一种用藜藤嘅果实而制成嘅，呢种植物出产于爪哇。藜藤树嘅果实成熟嘅时候，外表似提子，果肉就比较结实。 印饼嘅做法系先将啲果实磨碎，然后加埋面粉捞埋，拆成细细块圆片，晒干之后拎去炸，炸好捞埋啲调味料就可以食得噶啦。 藜藤果树是热带植物，耐寒，相当粗生，不需要刻意栽培，果实产量都相当丰富。 它们当造期就是六至九月份，果皮成熟的时候会呈现鲜红色，不止果实可以吃，连它的树叶都可以食用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嘉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剛才听过有泳儿的所有遗失的东西。 是啊，都好配合呢单新闻 就。可以啊，做得好啊。 做得好啊， 可以啊， 所有遗失的东西。 嗱，你想想你遗失了啲嘢呢，咁你梗係希望失而复得啦，可以攞到啲嘢返嚟啦，係咪？ 係啊。咁但有冇諗 有啲咩唔见咗啊你。 唔见咗个梦想囉。 哇，嗱，係咪有一个呢好好我怕讲咗呢件事出嚟呢，嗰种嘅食品咧会被人抢购一空， 系乜嘢啊？ 乜嘢啊？即系话啲嘢终会冇啊？ 椰子水， 椰子水， 系、哦、啊，椰子水， 啊、 哇！你应该饮多啲啊，椰子水。 做咩啊？ 咗个嘢可能会翻嚟。 系咩？系咩？壮阳啊？ 系啊，系啊， 饮椰子水会壮阳、 啊。系啊，即系匪夷所思、 啊。即系饮完你会变椰子啊？ 唔系啊， 椰子咁啊。 其实呢一个 case 系喺泰国嗰度发生， 即系净系对泰国人有用嘅啫。 又或者先系对泰国嘅嗰一位男士有用 啊？佢做咩啫？ 先生效啊？ 是咁的啊！话泰国咧有一个六十四岁嘅男人啦，已经系六十四岁啦 吓，好后生啫，大你几年啫嘛。 咪就 系 咯， 佢嗰个太太咧就43岁， 后生过阿田啊。 又系咯， 咁咧就话佢哋两夫妻咧，其实都好耐时间咧就冇咧即系烟烟银银咁样噶啦。 咁啊，以佢嘅六十四岁之龄就好难就 唔系、啊，六十四岁依然都系有心有力。 有心有力，但系唔系可以，唔系好频繁啊嘛。 梗系唔系啦，男人就有牌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有牌，但系唔系频繁咯，都系讲下嗰句啦。 同埋都系呢个 case 啦吓。 好啦好啦，点啊？ 佢哋两公婆啦，冇乜点成日行埋啦。咁咧就话咧啊，自从咧呢个男人咧，佢咧开始饮用呢个椰子水之后咧，佢发现自己嗰个嘅雄风再现、哦， 系 咁咧就好有需要、哦，咁啊于是咧当然同佢嘅合法妻子咧就梗系可以 如水之欢啦，系啦。 但系咧，佢个老婆最终咧要报警求助啊！ 哦，即系太厉害啦，因为 系太离谱啊，要苛索太多啊！ 系啊，要太多 too much 啊！ 即系你系边个？边个要得太多先？ 个男士要个太太陪佢欢好太多， 太多，每日系啊嘛， 每一周每天。而且每天咧，亦都唔止一次咁样。 佢都系即系点？你讲多次，即系每天都要。 每天都要，而每天咧系不止一次。 哦，咁其实佢只系唱咗张学友嗰只名曲啫，多咗个字啫。 系点啊？ 每天爱你多一些。 啊，系。 佢多咗个字啫。 咁但系咧，呢个太太真系好夸张，我报警求助吓。咁啊，于是咪揭发咗呢件事咯。 使唔使报警啊？等下先，我点要报警啊？ 真系。 因为癫咗嘛，你明唔明啊？ 都唔使报警噶，呢啲自己解决噶啦。 你等先，如果大家双方愿意嘅话咧，就叫做恩爱 啊。你情我愿啦，系啦。 但如果一方唔愿意嘅时候，嗰日就倒转噶啦。 嗰啲咪叫交功课咯。唔系，点解啲男人就话嗰啲要交功课，女人就变咗性侵嘅？ 系。 点解会咁样嘅？我冇听过有个男人调翻转就俾人性侵。 呢度啊？ 哦，系咩？仲唔系重点？我呢度已经系好重点噶咯，已经好惨真系。咁样又。好啦，点样啊？跟住咧， 咁於是乎咧，佢咪解釋咯，就話自己咧飲咗椰子水之後咧， 即係點解突然間咧佢好高漲喎、啊？ 個男人相信咧係因為椰子水令到佢嘅呢個叫性能力咧，就係旺盛翻啊咁樣。係。咁於是乎就走去研究究竟係咪真係啊咁。啊，又翻到嚟香港呢一度咧，就自然咧又問下啲中醫師啦，係嘛？有冇呢個可能啊？咁 喂，但係真係我想話咧，椰子水咧唔因人而異，唔係個人啱飲㗎。 唔係你呢個時候突然間講話真係咧，我哋會驚過個 party。 咩啊？ 彭仔講緊呢單新聞嘅時候，佢突然間衝出嚟話真係啊椰子水咧，即係佢有研究喎。 唔係，即係我意思，我意思話 佢攞嚟 椰子水， 原來佢都報過警， 不是 報過警唔得嘅， 可能話報警啊。 系咪呃人啊？ 佢报警就系话：喂，唔得喎， 呃人啊， 呃人嘅、 啊、商品宣传条例啊， 系啊，唔系呃你乜嘢啊？唔解渴嘅都 系啊，系啊。 咁咧，中医师嘅角度就 点讲？点讲？点讲？ 就椰子浆咧，就有啲可能有机会系帮助到 壮阳， 但椰子浆我讲紧系 椰子浆 嗰只， 椰子水咧，其实只系帮你咧清热解毒嘅啫。 会唔会椰子浆系因为佢？佢以形补形咁啊！ 啜埋入去系咪啊？ 嗱，有医生咧就话啦，椰子水咧系可以咧增加咧嗰个刺激素啊，高丸 刺激素， 高丸激素嘅分泌，咁所以咧就继而咧就令到咧男士咧嗰个欲望咧就增加咗。 系， 不过仍需要研究，系啦。 系啊，亦都要研究，同埋咧即系中医嘅角度就觉得反而系会唔会嗰个男人啊？本身64岁嗰个男人咧，佢只 燥底系嘛？ 本身有啲热毒啊，即系身体嗰啲，搞到佢平时咧都冇乜精神啊，嗰啲 系啦， 佢饮多咗椰子水之后咧，佢咧系啦，清热解毒咗之后咧，佢以为系自己即系叫做壮阳翻咁，但系其实唔关事。 喂，犀利、啊！原来嗰个男人咧，佢嗰个频繁嘅次数可以去到咧系一日七次、啊。 七次咯， 一天喎、啊。 头先咪话做一日七次、 啊。唔系，我以为系每个礼拜都要，然后每天都有、啊。而家系一日七次啊。 系啊。 哇，佢将一个礼拜浓缩成为一日去理解、啊。而家 佢嘅老婆就好无奈，话系一日咧两次已经唔够啊。如果佢咧就要无理要求咧，佢话咧跟住再三次、第四次，我真系顶唔顺啊，精神崩溃啊。 咁点解我想问一下个女士唔都饮椰子水咧？ 哦， 系啦， 佢系。应该是滋阴系咪？应该 会唔会又有作用呢？ 即系话都会刺激翻个女士啊？ 系啦，点解唔会？ 哇，好彩嗰位太太冇啊，呢度冇描述到啦。但我相信咧，佢好彩嗰个太太冇饮热狂饮椰子水啦。因为如果女性嚟讲咧，会唔会太寒凉啊？ 同埋佢话咧， 狂饮椰子水， 而家搞到咧，佢话有好多人去嗰度椰子档嗰度咧，喺佢面前都系咁买啊！ 本来我都喺度谂， 因为 好好笑啊， 真系 牌子嘅椰子水咧，咁 系啊， 超级市场好多噶嘛。咁原来佢应该系去生果档嗰啲咧，开个椰子嚟， 系啊，啲椰青、椰皇咧，嗰啲咁样嘅，应该梗系用饮新鲜嘅啦。 哇， 系咪呢个泰国嚟噶嘛？系咪个男人都热辣辣噶啦？ 我最初睇完呢则新闻嘅时候，我都怯一怯噶，我都成日饮椰青水。 你哇，唔怪得知啦。唔怪之 你 每日都精力咁旺盛啦，每天都有咁多新嘅 idea 掟出嚟啦， 咪就 系咯，莫非就系一个椰子水？系喎，喂，咁我哋可唔可以又要求呢个歌手咧，又再派多只歌上嚟啊？ 咩意思啊？ 即系佢而家就叫你多喝水， 哦， 多喝椰子水。 想使呼吁啲小朋友切勿模仿啊！亦都系咪需要问下家计会使唔使安装翻呢个椰子水啊？摆喺佢哋嗰个家计会嗰个饮水机嗰度啊！呢啲幸福嘅新闻，听多啲都模仿。 狂流吧，汗和泪纯属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秋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到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 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寒人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愚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认可科兴新冠疫苗可以在香港作紧急使用，即日起生效。政府下午会召开记者会，交代疫苗接种安排。科兴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首批疫苗预计听日下午五点几抵港。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兩個科學委員會聽日會開會檢視有關疫苗的數據，再作建議。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上月底接種首劑由內地國藥集團生產的新冠疫苗，今早在灣仔金紫荊廣場集合，安排分批坐专车到深圳接种第二剂疫苗。政协常委蔡冠森说，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身体并没有不良反应，相信今日再接种第二剂都没有问题。他认为如果特区政府能够争取国药疫苗来港，可以给市民有更多选择。另一名政协常委何柱国认为应该尽力争取引入国药疫苗。他又說已經有很多人接種了國藥疫苗，市民無需擔心風險。政協委員林大輝說，最佳的防疫方法是接種疫苗，只要特區政府能夠安排疫苗抵港，市民就應該盡快接種。海洋公園今日重開，管理及演藝節目執行總監吳守堅表示，今早觀察到市民普遍接受和熟悉使用安心出行或者登記個人資料。他說公園的容客量會減低至不超過一半，九成員工已經完成檢測。他又說接下來週末的預約情況理想，有個別預約日子已經滿了。海洋公園主席劉明偉說，早前已經停業70多日，員工對重開感到興奮。他又說正物色不同商業合作夥伴，已經收到幾千個查詢，令他更有信心推行新方案，期望立法會盡快通過撥款。被問到有沒有裁員，劉明偉說如果水上樂園能夠投入服務，將會招聘幾百人，能夠將對現有員工的影響減至最少。強調並沒有刻意裁員，但過去一年有自然流失。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多個城市爆發示威，要求釋放被裁定侮辱前國王和美化恐怖主義罪名成立的說唱歌手哈塞爾。在首府巴塞羅那，示威者同警方衝突，防暴警察發射橡膠子彈驅散，多名示威者被捕。說唱歌手哈塞爾在2018年已經被判囚9個月，罪名涉及發布侮辱前國王卡洛斯一世的歌詞和貼文，又歌頌恐怖主義。他向警方報到入獄之前的期限上個星期屆滿，但超過200名演藝界人士簽名反對監禁他。哈塞爾幾日之前同50名支持者進入東北部一間大學入面同警方對峙，警方其後進入大學將他拘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和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30723点，跌361点，总成交1729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366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15714点，跌24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60.5，升3蚊；美团438.4，跌13蚊；盈富基金30.88，跌3.6；中国移动51.05，升1.55；阿里巴巴261.8，跌5.2；小米集团28.9，跌6毫；中芯国际27.9，升9.5；乐辉健康新上市系报76.95；中国海洋石油9.82，跌1.5；保利协鑫能源3.12，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3，日元105.86，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1，人民币6.451。英镑兑美元1.385，欧元兑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30197点，跌95点。港金现价报1650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06美元，卖出1783.5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新嘅一年，梗系要俾啲目标自己啦，挑战一下自己好唔好？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就为你揾嚟超级马拉松运动员辉 Sir， 同你分享佢嘅日本之旅，点样可以由北至南跑咗3500几公里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后，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米分心。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好嘢啊，正！ 哎呀，做咩事啊？你嗰个整容医院咧有通知俾你啦。 你睇佢个样嘅，寻晚打麻雀赢几抵咧，衰婆。我真系觉得咧，阿敬文你讲得非常之好啊，赢几百蚊啊固然之开心啊，不过唔系，我输咗几百蚊。 咁系咪真系你输麻雀咁高兴，证明你嗰个整容手术失败咗咧？ 嗱，我再次同你讲，我唔系有整容过。 哎呀，我哋好姊妹啊，你唔怕认啦？ 你系好姊妹啊，原来 系啊，我哋嗰日仲一齐喺度换。 换咩？换夫啊！ 换咗个礼物啊！ 哎呀，撞鬼你咩？天，今晚系咪再打？有机会赢翻，所以你睇下佢笑口组咁样啊！ 哎， 合得佢啊！ 合子一算会赢得翻，我真系唔怕打啦，真系。不过唔系，我今晚唔系打牌，我听日要开工，所以今晚要早啲瞓。 咁你究竟因为咩事咁高兴啫？ 啊，你真系咧，我听唔到嘢噶。头先咪讲咗咯，我听日要翻工啊嘛。 哎呀，你个衰婆！ 咗啦，敬文， 咪咯，输到懵咗啊！你翻工都咁 happy， 即系话你话系真假啊！你真系， 我都唔明嘅，真系啊！听日翻工有利是派噶嘛，系咪？系利是收噶嘛？收 情梗系唔同啲啦，同埋咧长假期之后啊，翻工都唔放多嘢做啦，翻到去咪净系斗下利是、拆利是、倾下偈啊、吹下水啊、玩下，轻松松又放工，啊唔系几好咩？ 你睇佢风骚， 全部都系钱嚟嘅 money。 但系阿田啊，你都几十岁啦，你都就嚟有风湿啦，你仲好意思 嘅佢？ 系咯，仲好意思 翻去 斗利是？ 老板会派噶嘛？佢不论又结唔结婚啊，离唔离婚，佢都屁噶啦。 你讲埋自己咁多唔同嘅背景嘅， 我讲其他同事啫。 嗱，你真系认为？长假期之后咧，翻到工作场所，你冇嘢做嘅咩？ 吓，我唔系有啲咩要做啊，就系头先嗰啲咯，咪拆利是、倒利是、倾下偈 啊！真系啊，打牌啊，输懵鬼咗你啊，天！ 喂，好啦喎，吓阿蔡主任，你讲完未啊？ 劳工处啊，时时提醒我哋啊，假期结束之后啊，工友翻去嗰啲工作岗位，绝对唔可以掉以轻心啊！你睇你笑不隆嘴咁样。 咩掉以轻心啊？有啲咩可以心诶要担啊？ 假期之后开工个工作场地情况啊，好多变化，你知唔知啊？ 好似你个样子一样啊， 越嚟越靓咯。管理人员同工友嘅安全警觉啊，有机会放完假会松懈啊，好似你咁啊松啊，所以啊，雇主同雇员都要加倍注意工作安全。 松张我就会松，哎呀，加倍注意安全、啊，加咩倍注咩意啫吓？即系点啊？ 好好听啊！头先我见到两个女人嗌交咧，我作为第三个女人，我都觉得好兴奋、啊。 你唔好离间我哋，边有嗌交？ 喂，系 纯感情沟通， 倾偈 啊！ 你哋又松嚟松去，我觉得要防止意外发生咧，雇主一定喺工作场地咧加强个监察啫，确保大家咧假期之后工作场地都仲系喺安全期啊！ 成日都监察真系烦死人。 我都系咁话，咁点解工作场地啊要喺呢个假期之后咧？是会有机会变成唔安全嘅咩吓？人就话会变得好似你哋两个样咁啦。 我哋唔会噶，我哋好姊妹嚟噶。 咪系咯，不知几好感情。 咁会变啦，咁但系工地都会变嘅咩？ 工地啊，梗系有机会变啦，工作环境有可能变啊嘛吓。例如啊吓，存放化学品嘅地方有机会有化学气体泄漏同积聚力，嗱系咪听落就惊啊？ 系咩？脂肪积聚又话啫， 脂肪积聚嚟咧， 成日都废气啊！知啦。如果啊室内空气欠缺流通啊，积聚嗰啲化学气体会对工友啊构成相当高嘅风险啊，好似你嗰啲臭屁啊积聚啊好危险啊！ 哎呀，我咪讲你啦，你而家又讲埋出嚟啊，真系！ 你哋两个真系好长气噶，你哋积聚嗰啲化学气体咧，仲长嗰啲长假期啊！ 点啊？ 我想话咧，工友啱啱放完长假咧，佢哋唔可以即时适应翻个工作节奏。 咁啊，梗系啦。我觉得系咁噶啦，如果唔系点会入嗰个搬 Monday 啫，系咪先？ 系啊，我都试过打牌俾你哋话我节奏慢 嘅。系你啊站长，人人知，全东南亚知啊！喂，同你打过一次，我真系觉得，哎呀，真系唔识讲啦。 唔怪得知咧，你都会用东南亚咧，都系衬翻你个乡下。 你继续讲你嗰啲嘢啦，好唔好啊？ 警觉性咧都会减低嘅，所以 系咪放假之后啊？ 系啊， 所以咧吓，应该继续放假，放多三五七日啦，等大家咧完完全全咧回复翻个精神啊！哎呀。 翻工咧，佢有 跟住咧就先用翻工系咪？ 咁你就依世都唔使翻工啦。 啊，点会啫？ 你都冇精神嘅，你成日都 你好好咩吓？你长期好精神， 日日 相 嗌唔好口啊，唔好咁样啦。 雇主同工友啊，要预先制定嘅假期后嘅工作安排啊。 吓，假期后嘅工作安排，工作啲咩啊？咁啊，即系开工前要 check 清楚啲工具系安全先至可以用嗰啲咁样。 诶，嗱，你就啱啦，田金铺一啲设有危险部分。份嘅机械设备啊，要检查所有安全装置同设备啊，比如话咧嗰啲护罩啊， 系咪我呢两个啊？ 诶，系啊，你点指两个啊？ 我都唔明白啊，你戴罩戴到咁样嘅， 离晒啊， 系啊，定系 离晒 啊？你哋两个 都叫佢去韩国走转咯。紧急停机制啊，万一发现有唔妥，啲工友要即刻通知个主管进行维修，要同阿 Sir 讲嘅，知唔知啫？ 哇，咁鬼麻烦噶，翻工之后咪翻咯，搞咁多嘢嘅。 你啊，每次打牌之前啊，你够要抹嗰啲麻雀咧，又话呢啲叫洗牌，你唔嫌麻烦？ 咁要干净企你先。先啱噶嘛， 抹完铺牌咪一样咁啦。 头先嗰啲啊，真系听落好鬼麻烦啊，但系啊冇话唔做啊嘛，系麻烦啫嘛。咁但系为咗我哋工友安全，我梗系唔怕麻烦，唔怕辛苦啦。嗰啲机械设备啊，一定要 check 清清楚楚，咁啊确保咧操作正常，咁啊先开工我都啱嘅。 其实唔止机械设备要 check 噶， 哦系咩啊？ 好多嘢都要 check 噶， 例如 你唔使攞嗰支棒出嚟啦，你冇用嘅，你收埋佢啦。 呢 撩耳仔嗰只啊？ 系啊， 啊 check 乜嘢？你咪问下蔡主任咯。 系啊，有啲咩好 check 啊 ？check 完就 check， 听住啦，仲要 check 埋嗰啲临时结构啊，比如系棚架啊、泥坑嘅临时围栏等等啦。 系， 就要睇下佢哋够唔够稳固啦。你两个衰婆好多嘢都唔稳固噶啦，即系明噶啦。 做咩话自己啊？你 物料吊重机啊，讲吊重机啊，就要确保佢运作正常啊，即系唔可以神神地啊，知唔知啊？当中包括 似你， 似你添，系啦，检查啦，同埋确保停机制操作正常啊，安全围网良好，闸门安全妥当等等，神神地唔得噶。 OK， 咁嗰啲机械设备咧要 check 啦，啊临时支架又话要 check 啦，物料吊重机又要 check 啦，咁荷包啊吓，你嘅手袋使唔要 check 啦 ？check 咁多嘢嘅吓， 你每次 啊，即系走音啊，好高兴嘅见到你走音。 你每次啊约男仔出街啊，你都 check 佢啦，每次都 check 到啲嘢翻嚟。 佢成日同男仔去街咩？ 你楼下个看间咯，所以换咗好多次噶啦，我哋个 七老八十嗰个啊， 系啊，好惨真系，都未 check 完噶。如果工友开工要用到嗰啲流通式通架啦、电力装置啦、吊船啦， 流通式通架系咩嚟嘅咧？ 我都唔知啊， 系流动式通架啊，衰人啊！ 我一谂起， 你笑到咁做咩？ 我谂起佢同嗰啲看家去街。 你唔好成日谂人哋依入啲画面啦，快啲讲啦！流动式通假， 使唔使谂埋我同你啊？出街点样样？一齐出街咩事啊？ 我哋好姊妹嚟噶，我哋唔惊噶，我哋都有合资嘅人士 check 过， 证 明安全先至用得噶。 哦，即系包埋嗰啲电力装置啊、吊船啊嗰啲系咪？ 读咗咧，读 系咪？系咩？哎呀，对唔住啊， 真系白冇咩又系。 你又挂住个看家咩？俾你两个分晒佢啦，好唔好啊？ 边做看家？ 但系个看家都一支电筒嘅啫。 嗰个看家我心嗰个好似 George Clooney 咁靓仔噶。 好啦， 另外，嗰阵啊，我唔记得啦。另外咧，如果平时开工有需要用到气体焊接。同火焰切割工序做咩烧牛肉啊？ 又接又割嘅喂，咩事啊？ 或者 你切割完再焊接翻啊？ 今次韩国嗰啲程序嘅 系啊， 或者啊需要进行密闭空间渠务工程等等咧？ 你哋最中意噶啦， 你唔中意？ 你中意啊？ 你唔中意塞住啊嘛？ 嗰个师傅之前上嚟掹实人哋嘅佢， 佢今次唔敢再嚟啦， 俾你吓亲咧。嗱，假期之后都需要由合资格人员检查清楚，即系头先讲嗰个师傅啊吓，确保安全之后先至可以再次使用或者復工，明白冇？ 可以明白，哎呀，嗰啲看家搞到亂曬啊！其實咧，我啊真係咧唔似你哋咧喺工地做嘢，又或者咧要落工地睇工程，咁我點知會啊復工之後有咁多嘢要做啫？ 復工前啊！ 哦，復工前咯、啊， 唔好成日都淨係諗事後啦，事前都好緊要㗎。係 啊，事後事前都係啦，係。 我話你聽啦，放完假翻到公司咧係好多嘢做嘅，得你自己以為冇嘢做啫嘛，我哋咪要解釋俾你聽咯，但係都未解釋。完嘅，仲有 的，仲有乜嘢啊？ 仲有咧，梗系有啦。管理人员就要提醒啦，同指导啲工友从事高处工作、吊运工作、隧道工程、电力工作、化学品工序同埋其他危险工作嘅时候咧，应该采取安全措施，提高佢哋安全意识嘅提高啊！ 系啊。雇员都要合作的，你要遵守安全指示啦，同埋咧使用提供咗俾佢哋嘅安全设备，即系你成日问我哋借咧，我哋都有借俾你噶， 系要用咗安全啲衰鬼， 我以为你话你借啲用咗嘅俾佢添， 哎呀唔怪之得啦，你哋咧成日话听日翻工会好忙，唔中意咧啊，不过我咧就唔同你哋啦，我只系喺 office 咧写字楼咧办公室嗰度翻工做文职嘅啫，唔系粗粗鲁鲁嘅，咁啊唔识做咁多嘢 check 嘅，你哋听日。慢慢俾心机啲 check check check 啦 吓，唉，佢又讲得风骚，我就唔信佢冇嘢做， 咪就系咯， 哎呀，弊啦， 咩事啊？你个鼻甩咗啊？ 乜嘢啊？歪咗啊？撞歪咗啊？ 你咪好担心啫、啊， 系啊，蔡主任上个礼拜先歪完，因为 乜嘢啊？歪乜嘢啊？ 我见佢 头发吹歪咗啊？ 系啊， 我突然间醒起老板叫我咧做嗰两份 proposal 咧，我仲未做完咧，佢话放假之前咧就话要九点钟，佢要收到，如果收唔到嘅话就唔派开工利是俾我， 恭喜发财， 你是斗唔到去你个袋，嗱咁你咪去做咯，嘿。仲有大把时间，惊乜鬼？嗌乜鬼啫？ 但我唔记得将啲文件拎翻嚟啊嘛，咁啲嘢晒公司，咁点做啫？ 我哋收工啦，拜拜。 听日开工有人冇利是斗。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买分心。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职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et up an ego 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话故事 yeah, 都是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 只见一生要审判这个他， 多主观 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 Breakdown 过了解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风忧自个杀手杀戮那会战斗还卖你普通恶动问候 引你明四出身份倒转你当上这个他几千位 几千次不讲理据挑的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 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创疤 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剛才有 Anson Low Eagle 是啦，咁啊最尾五分钟啦，喂真係快啲少少时间同你讲单新闻呢，就係、是、话喂如果呢你攞返一啲属于你嘅嘢呢，咁当然係好事嚟㗎、即係亦都天公地道啦，咁但係呢如果人哋其实唔係諗住咁早还返啲嘢俾你嘅话呢，即係你会 咁你冇得攞得返呢，例如啊陈振鹏你借钱俾我喎、哦。 咁跟住咧，好啦，我啊每个月还息俾你啦。 系啦。 咁跟住咧， 讲到明噶啦。 系啦，突然间有一次，我托阿豪仔咧，就叫佢帮我，哎呀，帮我过数俾阿彭仔啦。咁佢突然间咧，佢就过晒。啊，未过晒嘅， 过咗好大部分啦。譬如你争程振鹏100蚊嘅，谂住每日俾10蚊，点知有一次咧，我就帮你攞钱嘅时候咧、 啊， 我俾咗80蚊。 系啊， 系啦。 咁跟住咧，我就想问你，喂，其实我唔系 算系额外还咗啊，定系我其实要俾翻70蚊佢咧？ 其 实 我 系 想问翻你攞嗰70蚊，我未系想还晒俾你嘅。咁、啊、你觉得你会唔会想俾我呢？ 系咪如果个关系系好似我哋咁 friend 嘅，咁梗系会啦。 系咯，如果咁 friend 嘅，使乜还啫？真系啊！ 你铺话法要改啊！ 系啊，喂，咁佢咧嗱，呢个系商业世界狗翻嚟，我都几好笑喎、 啊，几得意嘅其 实。系啊，但系你如果唔讲咧，你想象唔到咧，银行会发生呢个错吓。 哇！呢、這个真系严重嘅错失啊！ 系啦、 啊， 佢有银行，佢有涉及几个单位嘅，一个咧就系、是、呢、這个美国嘅花旗银行啊。 系啦、 啊。咁咧佢就系负责做转账嗰个啦。咁咧，另外一个对口单位咧就系、是、哇，大家都成日有听过嗰个化妆品牌啊，系啊，唔系 啊，露华露华龙啊，搞错咗，争好远，系啦，露华龙，系啦，哇，春风拂面露华龙咁样，好啦，咁咧呢一个佢哋嘅关系做咩嘅咧？就咁样嘅，原来咧佢就话呢一个化妆品牌露华龙咧，原本咧就会向债权人咧就会支付咧一啲即系贷款利息嘅，本来咧就要还咧$800,000嘅利息。 系啦， 即系俾息都俾800萬，哇！真系好劲啊！真系 讲美金， 系啊，净系俾息都俾咁多， 系啊，美金咋？ 即系话咧，陆华龙咧，可能就系话啊，争一个 A 公司一啲钱向佢做咗贷款，咁啊应承咗咧，就我每个月定期咧就会还$800,000就利息，咁佢唔会自己攞钱去噶嘛，咁一定系透过银行啦，佢就透过呢个花旗银行咧就转账俾嗰个 A 公司啦，咁点知咧？佢话喺其中一次嘅转账里边咧。呢、这、一个花旗银行咧，佢就发生严重嘅转账失误，佢、就将咧本来俾$800,000咧一变 变咗， 就变咗变咗9亿美金， 唔系九亿系佢总数仲争嘅，变咗5亿系咪啊？ 唔系啊，还款9亿啊？ 哦，系咩？咁样9亿 啊？佢变咗贷款啊，变本来还$800,000嘅美金利息，变咗咧就还款9亿美元啦。 哦， 变咗一还9亿咁样嗱。咁即係话呢你突然间嗰个钱就好多啦、因为呢佢话有成5亿呢、即係当中呢就嗰个债权人呢就冇退返俾佢嘅。 係呀、啊、因为、 如果咁嘅 case 应该嗰个银行自己退返俾嗰个路华伦龙囉係咪 呀，而家花旗呢想问呢嗰个叫做债权人呢就话喂先生 A 公司唔好意思啊，我哋呢就转账入多咗钱俾你。 当路华伦争我钱，咁呢佢係经过呢阿豪仔嘅 City Bank 嗰度呢就花旗银行呢。 佢明啊，佢明系啊，佢而家就话你可唔可以回翻啲俾我啊？因为我其实我就唔系想入成9亿俾你嘅。 其实 你唔合咧， 但系咁样啊，你而家你摆明你呢个都系俾利息我啫、其实你真系争我咁多钱嘅，仲有突咁、我收你钱，咁我梗系唔俾翻你。 要还翻俾佢咧。 嗱 、有一个 同埋你会唔会还俾佢啊？ 系啦系啦系啦。 我想讲一个咧，我还买争好远嘅，但系唔知属唔属于差唔多咁嘅 case， 就系试过。有人入自动转账，多咗钱落去我的户口。咁、于是我发现，咦？点我银行嗰度多咗嚿钱嘅？于是我就问呢个银行啦。咁银行咧，于是后咧 check 翻就话，原来有人咧入错咗个银行号码，咁啊入咗啲钱落我度。咁我就话啦，咁如果我一路唔知我用咗，咁咪唔得点咁样？跟住银行就同我讲话，其实唔会嘅，因为咧如果你用咗嘅话咧，其实你系盗窃嘅。 哦， 系啊系啊，呢度 但系你咪盗你唔得点咯？ 系啦、 啊。 咁你就要俾人， 一定要俾翻佢啊！ 其实系啊，其实咧，即系呢啲过往咧，喺世界各地都会出现啦，即系突然间多咗一条数咧，跟住你话唔知啊，唔知系咩？咁我用咗，其实你系会被告噶，系啊。 不过。 因为人哋头先而家系你仲争紧我钱啊嘛，唔系因为你仲争紧我钱噶嘛，只不过你提早去还更多啫嘛。咁咧，原来咧当事人咧就花旗银行咧就想问翻咧嗰个债权人啦，喂你俾翻我，其实我一手揿错掣噶咋，我唔系想咁样噶咁样。 唔系，我觉得如果似我哋平时百姓嘅供楼咧，有啲似啊，譬如你每个月咧供$10,000。点知咧？可能当你每次你都揿钱过去啦，点知一次你手多揿咗$100,000，揿多咗个零，咁你即系突然间俾咗10期啦。咁但系你自己冇咁多钱噶嘛？可能你俾完之后你冇晒生活费啊嘛，你就想问翻银行或者问翻嗰个银行嗰个贷款公司，你可唔可以还翻$90,000俾我？ 系啊， 然后佢同你讲话 唔还、啊，因为你入俾我噶，你本身争我几百万，你而家入多咗俾我，都系还紧钱啫。 你估佢而家胜上要败数啊？嗱，冇时间， 咪直接开股啦。 哦，系啦，佢系败数噶，大巴嘅银行系败数噶，因为咧佢哋喺曼哈顿咧嘅联邦地区法院就话啦，其实咧。我哋相信你呢一次过数呢 係真诚 嘅。係真诚嘅。係可靠嘅。所以冇怀疑过你係咁错势。 而且重点係呢对方真係拥有呢九亿㗎嘛。只不过你早咗俾佢咁解啫。 係 呀。嗯，你应该要自己承担相应嘅责任啦。 我都觉得个官判得啱。 我哋要小心啲呀，呢支真係呢一指错呀，几亿冇咗啦。 好，听日见， 拜拜。